志光认为，劳工市场在未来几个月的发展将会取决于本地疫情和经济复苏的步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正覆盖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20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12点，跌105点，总成交金额1,123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69点，升2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91点，升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2.8跌12.8，美团215.8跌8毫，阿里巴巴126.4跌2.1，盈富基金24.2毫六跌8仙，汇丰控股54.5毫半跌4.5毫，快手85.5毫半跌1.6，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1.8，众安在线27.4跌1.8毫半，友邦保险82.3跌9毫，京东集团279.0跌4.8。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3，英镑10.632，瑞士法郎8.523，澳元5.605，加元6.227，新西兰元5.278，欧元8.884。每百日元对港元6.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09。日经平均指数报28,257点，跌76点。港金报16,870蚊，跌6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2美元，卖出1,81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控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桥面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荔枝角道因为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住发祥街嘅快线封闭咗噶，经过请小心。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粉岭公路大头岭村来回、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的日落时间，下午的6:02，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是早上的7:05。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你自己所身处的行业有没有受到抗疫措施的影响呢？聂生你好。 我们做的就是专供应学校的饭盒，我现在2年多沿着一个学校饭盒都做不到，即是我蚀得很惨的。已经 听众谭小姐， 我们自己开茶餐厅都很惨，想要抗疫基金能够快落到食肆度，出到粮，交到租。 星期一至五黄昏5-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嚟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 陆宇光、蔡德胜。 欢迎收听一月十八号嘅自由风，自由风啊！今日同陆宇光一起主持自由风嘅自由风嘅咧，就有一位新朋友蔡德胜喺度啊！蔡德胜你好 ，Hello， 你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好， 同各位听众介绍下蔡德胜先。咁啊，蔡德胜咧就系公民教育委员会嘅主席，亦都有多项嘅公职嘅，系嘛？ 系啊，冇错。 咁啊，包括有系优质教育基金嘅委员啦，亦都系基本法推广督导委员会嘅委员啦，亦都系城规会嘅委员嚟嘅吓。 系啊，冇错。咁我自己本身就系一个执业会计师嚟嘅，咁但系其实我依家就都好多时间喺一间呢、這个叫做NGO 嗰度啦，咁啊做佢哋嘅执行总监嘅，咁平时都好喜欢同啲朋友倾下时事啦，咁所以今次好多谢阿 Ivan 请我上嚟一起做节目， 咁啊都多谢你就做我哋嘅其中一位主持啦，咁就以后咧可以一起同大家各位听众咧讲下一啲嘅时事话题啦。咁今日要讲嘅时事话题咧，亦都系同疫情有关啦吓。咁刚才咧就政府开咗记者会，咁啊特别关注到咧就系其中一宗嘅感染嘅个案，咁就系嚟自咧铜锣湾一间宠物店一个售货员啦。咁睇翻呢个售货员咧，咁佢染上嘅病毒嘅一个基因排序咧，就发觉系一个 Delta 嘅变种病毒株。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过去一段时间咧，香港唔少嘅一啲输入个案都系属于 Omicron 嘅变种病毒株啦。咁而家喺社区里面出现咗Delta 嘅变种病毒株嘅感染个案咧，咁就令都社会都非常之担心啊！咁而今次咧就系涉及一个宠物店嘅售货员啦，咁所以咧头先记者会就讲到话咧就系渔护署同埋咧卫生防护中心咧就去咗呢位嘅售货员嘅店铺嗰度啦吓，咁就去攞一啲嘅环境样本同埋动物嘅样本咧去到检测啊，咁就发现咧就系有嗰间店铺咧有11个嘅仓鼠样本咧。系呈初步阳性嘅，咁系嚟自仓鼠嘅样本嚟噶。咁而咧就系呢个嘅售货员咧，亦都系有啲相关嘅感染群组咧，可能出现咗。因为咧今日亦都公布咧，就系有一位嘅女顾客，就系67岁嘅女顾客咧，住喺香港仔嘅。咁佢咧就系确诊咗，咁佢咧就曾经去过同咧佢个女啊去过呢间嘅宠物店嗰度咧，就系买仓鼠啦，同埋咧就系换一个嘅宠物笼啊。亦都系有短暂逗留过10至15分钟啦。而呢位女士嘅丈夫咧，亦都系初步确诊啊。咁都令人担心咧，就系呢个嘅地方系咪出现咗一个嘅感染群组咧？咁亦都讲到话咧，呢啲嘅宠物店嘅动物咧系嚟自荷兰嘅咁。咁而咧今日咧，渔护署就宣布啦，渔护署会检取咧就系呢个嘅宠物店，同埋佢喺大埔有一个嘅动物仓库噶。咁检取佢哋所有动物，作出新冠病毒检测，然之后咧人道处理佢哋，咁而咧全港可以卖仓鼠嘅宠物店咧，亦都要暂时停业，出售嘅仓鼠咧，亦都会全部被捡走同埋作检测，亦都会咧系人道处理。咁佢估计咧要处理嘅动物咧，大约系2000只，包括咧系仓鼠同埋其他嘅细小动物。 系啊，冇错。咁就今次即系因为呢个 Delta 病毒啦，咁其实据我所知就系话，其实都喺基因排序嗰度咧，都系未能够同香港任何嘅一个确诊咧有一个关联嘅。咁同埋，因为我谂我哋大家近排都听到唔少啦，其实外国都有唔少 case 系一啲 Delta 病毒同埋 Omicron 同一时间，如果感染咧，其实嗰、那个对嗰个患者咧，有可能个影响都比较大。所以我谂今次特区政府其实系都幾呢、這個幾注重呢一件事咯，咁樣咯。 係嗱，因為今次咧係涉及咗一位寵物店嘅售貨員啦，亦都可能咧有嘅顧客嘅感染啦，咁就見到咧就而家漁護署咧就係要處理曬嚇，即係人其實係人講人道毀滅啦，人道毀滅曬而家喺全香港。全香港賣倉鼠嘅寵物店裡面嘅細小動物，倉鼠同埋細小動物，估計咧就大約係2000隻嘅呢啲動物 咧，都需要咧係人道毀滅嘅咁。咁呢個咧都係都見到網上面已經引起一輪嘅爭議啦嚇。咁、因為一個嘅寵物店嘅個案，就要咧係對到處理曬，即係全香港嘅寵物店裡面嘅倉鼠咁。咁亦都講到話咧，就係舊年咧就有兩同埋今年就有兩批嘅倉鼠咧，就從外地進口香港，分別咧就係舊年嘅12月22日同埋咧今年嘅1月7日，就有兩批嘅倉鼠就入口香港。漁護署咧就建議12月22日或者之後喺香港任何地方買咗倉鼠嘅市民咧，要將倉鼠交俾漁護署人道處理。咁就亦都講到話咧，12月或者22日或者之後啊買咗倉鼠嘅市民要強制檢測啦。如果嗰只倉鼠咧對於新冠病毒係呈陽性嘅話咧，佢嘅主人咧亦都係要檢疫嘅嚇。 系啊，冇错啊。咁其实今日咧，渔护署嘅助理处长啦，咁其实佢都有俾人问到，就系话啊，点解我哋依家未确认呢个鼠系有传人，我哋就要杀啲仓鼠咧？咁其实佢都有讲过，佢就话依家咧，其实不论嗰个鼠系咪可以传到人啦，其实个仓鼠其实因为已经系检测到有啲阳性啦，咁其实嗰啲仓鼠都可以传到俾动物啦，或者传到俾其他嘅小动物或者俾其他人。咁所以係因為基於呢個原因咧，似乎呢個處方咧，依家就係因為利用呢個原因咧，就係諗住係有呢個行動，冇錯。 咁漁護署喺今日嘅記者會上面被問到係咪話咁樣去人道處理呢啲倉鼠係咪唔尊重生命咧？咁頭先你都引述咗啊漁護署嘅講法啦，正正就係基於一個嘅潛在嘅風險，基於公共衛生嘅需要咧，咁就係冇辦法唔咁樣做去對人道處理呢啲嘅動物啦。咁亦都講到話，即係由於今次係涉及一個寵物店嘅一個感染嘅個案啦，咁所以咧就係都查。呢一位嘅售货员咧，其实就近期就系接触过150名啊，大概系150名嘅客人啦，咁都会通知佢哋去检疫噶，咁啊就会从咧就系一啲嘅会员嘅资料啦，以至到譬如信用卡登记嘅资料咧，去联络翻咧就系呢段期间咧就系去过呢间铺头去接触过呢位售货员嘅一啲顾客嘅咁。咁好啦，咁大家问问各位听众啦，大家点样睇今次呢个嘅宠物店嘅个案，同埋渔护署希望咧就系去人道。处理晒即全香港宠物店里面仓鼠嘅决定啦吓，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下噶。咁啊，蔡德胜啊，呢个时候就请嚟一位专家喺电话旁边同我哋倾啦。有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医生啊，梁医生你好。 两位主持好，系 梁医生好。 你点样睇今次即系仓鼠有11个样本，嗰间店铺里面系验到初步阳性啦？你见到会唔会系仓鼠传俾人呢？ 其实你呢个淨係睇间店呢可能容易攞到个结论，但係如果你睇埋个仓度呢都有一个明显嘅环境污染呢，咁其实呢样嘢呢嗰、那个即係话两样加埋入面呢，其实今次呢一次咁嘅呢个 Delta 嘅输入呢，其实係比较大机会呢係由嗰、那个即係话呢个动物园呢即係喺仓鼠度输入嘅。虽然话喺个自然界度咧，譬如话嗰个仓鼠咧系冇一个自然感染咧，但呢个系由于咧，我哋喺好多个圈养嘅情况之下咧，尤其喺运输嘅过程咧，讲紧1000啊或者几百只呢啲咁嘅动物，甚至乎有啲地方上万只咧，喺咁嘅情形咧，佢嗰个嘅群居嗰个密度啊，系足以咧系俾嗰个病毒可以持续咧喺呢个嘅譬如话仓鼠群度传播咧。咁就可以咧，係對一啲經常接觸佢嘅人咧，係會產生一個風險啦。譬如話嗰個寵物店嗰個職員咧，咁呢個咁嘅佢嘅感染源頭究竟係喺去荷蘭度感染啊，或者係喺呢個去運輸嘅過程感染咧？其實都可以嘅，尤其是喺12月嗰陣時候咧，喺荷蘭喺歐洲又好啦，或者喺我哋嗰啲嘅機組人員都好咧，其實有唔少咧，其實入面佢都係受到嗰個 Delta 變種病毒係感染，因為嗰陣時入面咧個 Omicron 都未到主要流行品種啦，所以變咗咧，其實大家又唔好睇個所謂係冇證據話係由即係話動物啊傳俾人咧。其实呢个系一个几大嘅误解嚟嘅。其实就系啊，系咩一定边个传边个用咩渠道咧？其实某个程度上咧，系话如果嗰只病毒系同一只病毒，佢能够喺个仓鼠度咧系被复制繁殖，而系排放出嚟系仍然保留一个活性咧。 如果有足够的份量是由某一个渠道咩渠道都好呢，能够带到去一个另一个宿主呢，而家讲緊人呢，是去一个适当的位置适当的浓度呢，其实人都可以受感染的。因为是同一隻病毒来讲呢，只要佢係有機會係用咩方法帶到個人度呢，其實都係會有機會受感染。點解我哋平時見唔到個咁個高嘅感染風險呢？就係因為呢，我哋正常情況呢係冇咁多呢啲咁嘅譬如動物呢，你會係養埋佢喺一個咁差嘅環境呢，好似雞一樣啫。你運輸啲雞嗰陣時將佢或者雞場將佢撈埋曬逼埋曬一齊呢，佢哋入面可以持續傳播一段時間。令到佢呢係不斷有病毒排放嗰時候呢，個風險就一定係會高啦。但係個別嘅其他一啲嘅地方呢，那個風險會相對呢，如果你係得譬如話係一隻呀、啊、兩隻咁呢，佢有機會呢嗰、那個病毒嗰個排放量呢係比較低，同埋短時間呢佢可能話對人個風險呢可能就會相對係會低啲啦。但又唔係話絕對冇嘅，因為始終都係話呢，就是由於呢啲比較新嘅病毒咧，究竟喺啲嘅倉鼠入面咧，佢能夠譬如話個潛伏期可以去到幾長咧，或者佢嗰個本身嗰、那個能夠係喺一入面嘅係能夠譬如持續到排放幾耐咧，其實有啲咧我哋都未必完全掌握，尤其是有啲新嘅變種病毒咧，因為你知道個 Delta 變種病毒咧出現咗，我諗都係大半年到嘅啫。其實入面我哋係唔夠呢、這個即係話所謂嘅收集到喺自然界又好啊，喺實驗室嘅關於個倉鼠入面嘅數據咧。咁、今次漁農署採取個措施入面咧，其實我自己覺得都是絕對恰當的，因為我們不是說不尊重一個動物的權利和生命，但只不過呢就說從現在找到的所有的跡象來說呢，其實那個本身動物傳人的風險呢是相對是高，同埋有一個嘅問題，我們就很快可能都會比較知道一個比較明確的答案呢。如果在個倉入面的倉鼠入面呢都是有一個譬如說見到個陽性的樣本呢，其實很大機會呢是真的話這個就會有一個譬如說你在個倉道入面佢有個倉鼠一群的，咁佢會送到去嗰個嘅寵物店，咁就會佢成個傳播鏈呢就會更加清晰啦，即係嗰個輸入嘅傳播鏈。而你嗰、那個嗰、那個倉庫有一個員工初時不確定後尾陰性呢，其實有個可能是受到一些的，因為那些倉鼠污染了那個環境，令到那個環境入面可能有一個很微量的一個病毒，未必一定有活性，我們不知道。而那個就是說那個不確定的個案會不會是因為這個環境入面染污了而是檢測出來呢？這個可能性存在。正如我們以前有一個清潔工呢，佢都係曾經咧，係即係話你係即係話去到嗰陣時候係清潔完之後，去到第二度再做檢測咧，佢都係陽性一樣啦。呢個係因為佢係受到個環境嘅微量污染，嗰、那個污染可能係活性，可能非活性啦。但你去檢測咧，可能都會產生個不確定結果啦。咁我哋我嗰個就唔肯定，但係而家入面我諗我哋係會等翻嗰、那個即係話。嗰、那個寵物嗰、那個倉庫入面嘅，如果個倉鼠都受到感染呢，咁係證明咗呢譬如話呢個成個嗰個輸入嗰個倉鼠群呢入面呢係有一個傳播同埋係一個持續嘅傳播呢。既然有一個持續傳播出嚟呢，雖然個倉鼠佢係透過個糞便排放嘅量可能比較呢唔係大量，亦都可能係比較係一個低呀，係一個短嘅時間每一隻。但是如果在群內入面持續地傳播呢，始終是會對一些接觸他的人呢是有機會透過一些不小心一些個人衛生或者其他的東西、你經常接觸都有機會會中的。 是啊，沒錯。其實呢現在呢我們就據我們知道一些寵物的店員他們都有說，其實現在很多外國進口的動物呢都要來到香港都要至少要隔離14日先的。那其實呢就但我自己估計啦，依家暫時有可能啲動物嚟到香港都唔會做一個叫做新冠病毒嘅測試啦。其實咧，依家 你一樣嘢個隔離，有一樣嘢要知道咧。我哋如果係一倉咁1000幾百隻入嚟咧，你冇可能做到去逐隻隔離咧。 你根本上隔離14日呢是不足以去斬斷那個入面的持續傳播的。這個跟我們人入面單獨隔離不同，群體隔離1400多隻隔離14日其實沒什麼實際的意義的，它都仍然可以在那個鼠群入面呢是持續地傳播。檢測到呢，由於佢本身嘅世界魚龍個組織係冇咁嘅建議呢，暫時未做檢測啦，同埋因為以往呢係未有呢啲咁嘅嘅病，世界上冇咁嘅報道呢，譬如話喺嗰個呢啲自然喺圈養嘅咁嘅農場呢，實驗室以外入面呢係有呢啲入面嘅喺個鼠群嘅倉鼠群入面持續傳播呢，所以佢哋暫時係未有咁嘅建議啦。但是如果香港發現今次的個案而是在繼續的調查是覺得是由於那個這些這樣的鼠群的倉鼠群裡面呢是傳入呢，亦係呢個就係特別係呢一隻嘅變種病毒啦，其他嘅變種病毒會唔會嗰個生物特性會有同呢個 Delta 唔同，我哋唔知啦。但係如果係今次我哋確立咗呢個案咧，亦都可能會唔單止係我哋可能會改變嗰個檢疫嘅地方啦，可能其他地方都會考慮咧，係會去改變嘅。 嗱，渔护处头先喺记者会里面都提到话咧，系即时停止细小动物，包括系仓鼠入口啦，亦都将会收紧检疫要求啊。一啲出口动物嘅国家喺出口之前咧要做病毒测试。咁啊，梁医生想问翻咧，其实仓鼠同人之间嗰个传染个风险啊，嗱，即系仓鼠嗰个体积又细好多啦，吓，咁究竟嗰个传染方法系咪都系透过一啲嘅飞沫或者空气传播？咁而譬如头先其他嘅方法，譬如系一啲嘅分泌物啊，或者系排便啊等等，会唔会都有机会系传染到？或者系摸就咁摸佢，摸佢嘅皮毛，咁系咪都会或者系俾佢咬伤、整伤，又有冇机会传染到嘅咧？ 嗱，其实大部分好多呢啲细小动物入边咧，佢未必会能够排放到一个足够嘅飞沫啊，或者一个气溶胶入边咧，譬如话对嗰个空气啊，同我哋人之间嗰个传播风险咧，主要渠道咧，佢哋大多数可能咧，是会嗰个肠胃入面嗰个感染呢，同埋排放个粪便嗰啲污染物入面比较会一个高嘅浓度啦。但係呢个浓度可能都系比我哋即係话系嗰个人入面会比较低嘅。正如佢今次嘅检测啲阳性嘅样本呢， CT 值有好多呢都系相对高呢，有可能重检有一部分都会阴性嗰十几隻。咁变咗呢，佢哋呢啲嘅病毒量呢虽然系低，但是低得嚟呢，由於你始終呢都是話佢有個環境呢是透過一啲嘅接觸呢，如果我哋掂到眼耳口鼻呢，我哋一啲嘅黏膜呢，我哋有機會受感染嘅。但呢一個呢是由呢個所謂物傳人呢或者間接接觸呢個風險是比我哋人傳人呢，尤其是透過飛沫或者氣溶膠嘅傳播風險是遠低嘅。但由於佢哋一啲嘅工作人員呢，佢係經常接觸咗大量嘅呢啲咁嘅倉鼠，同埋可能係唔止一隻倉鼠同時受感染呢，佢個風險會特別高啦。而你睇返嗰個確診嗰個女仔呢，其實雖然佢11號先至開始有病徵啦，但係呢佢有病徵唔係等於係佢有病徵之前嗰幾日8號呢冇機會傳俾一個顧客嘅，其實都係有機會個病毒引時都可能會好早出現呢。有啲人冇病徵都會有傳染性啦，所以出病徵嗰日就唔係話等於佢一定呢就係出病徵嘅先會傳染性。佢多數都可能呢係嗰個顧客呢係透過同佢嘅接觸係而感染嘅。咁而你嗰、那個雖然話當然啦，如果你單純係睇嗰個寵物店度呢，咁你當然都仲有一個可能呢，就話呢一個本身嘅即係話嗰個你本身嗰、那個店員呢傳俾嘅嗰啲咁嘅倉鼠啦，咁多隻倉鼠，但呢個機會又唔高嘅。點解呢？因為你同個倉鼠之間嘅接觸呢，其實入面係相對少。你同一時間感染咗譬如話11隻倉鼠，而11隻倉鼠嘅病毒可能都係一個短時間持續嘅啫。如果你11隻都同時你都驗到呢，差唔多亦都表示呢喺倉鼠群之中呢有一個互相嘅傳播呢，同我哋實驗室見到嘅情況一樣呢。咁即係證明呢，我哋入口嗰兩批次嘅，只要佢係共同處喺個倉庫又好，共同處喺一個寵物店都好呢，佢哋都有機會喺入面嘅交叉傳播呢。既然係咁嗰陣時候呢，唔能夠排除呢佢哋係俾咗一啲嘅購物咗返屋企嗰陣時候呢， 佢哋係有機會咧，係仍然都仲係帶嗰個病毒咧而作出個排放啦。雖然一般嘅風險未必係特別高，但係入邊咧，由於你有咁大量個人咧係暴露喺呢樣嘢咧，佢可能會對我哋社區咧係構成咗個風險。只要佢傳俾一個人咧。由於我哋人係一個係比較有效俾呢個病毒去即係話係複製同埋傳播嘅宿主咧，正如嗰個店員一樣啦，只要多一個人感染咧，立刻會喺我哋社區咧係產生另一條傳播鏈咧， okay. 其實會影響到成個社區個防控，所以變咗咧係要保障嗰、那個譬如話你嗰個嘅寵物店，即係話寵物嘅主人同埋成個社區咧。我哋都要比較係早作出一個果斷嘅行動咧，係避免咧喺個社區入邊咧係再起咗另一個火頭嘅。 OK， 好多謝曬梁子超醫生啊，咁佢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咁啊，蔡德升啊，咁啊，今次漁護署決定咧就係去到人道處理，就是、全港就係即係賣倉鼠嘅同埋細小動物啦嘅店鋪裡面嘅小動物啦咁。都相信都會引起唔少嘅啲公眾嘅反應啦，因為即始終但倉鼠係好多香港市民喜歡飼養嘅寵物嚟嘅，咁但同時見到今次個寵物店又真係有11隻倉鼠咧係染到疫喎，咁應該點樣去處理呢？咁而家漁護署就同頭先好似梁志超醫生所講啦，用一個果斷嘅方法咧去到人道處理曬佢哋，大家點睇呢？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18723111,咁我哋转头呢都会搵嚟一啲嘅其他嘅团体呢同我哋傾㗎，大家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话，铜锣湾宠物店 Little Boss 一名女店员确诊感染 Delta 病毒之外，再发现一名到访的女顾客确诊。她是一名67岁退休人士，同家人住在香港仔加龙苑 A 座的嘉星阁，曾经接种两剂科兴疫苗。患者的女今个月4号在 Little Boss 购买仓鼠，4日之后患者同个女到店铺换仓鼠笼，在店内逗留10至15分钟，曾经同确诊女店员有接触同交谈，但不是近距离。女患者的家人已经送往检疫中心，她的丈夫昨晚入院检测呈初步阳性。当局怀疑宠物店内出现传播，追踪之后同确诊女店员相关的交易有143宗，宣布今个月7号至15号。除了确诊女店员在10号没有工当日，其余日子曾经是同女店员接触的人士都要求他们检疫，涉及大约150人。渔护署话，基于铜锣湾一间出售仓鼠的宠物店有员工感染新冠病毒，为了减低传播风险，需要采取一系列预防措施，呼吁所有在去年12月22号或者之后在香港任何一间宠物店曾经购买仓鼠的人士，将仓鼠交给渔护署作人道处理，切勿将仓鼠弃置街上。同时呼吁有饲养仓鼠的人士要保持良好卫生，不要亲吻仓鼠。渔护署署长梁兆辉话，全港可售卖仓鼠的宠物店要即时停止营业，并即时停止仓鼠和较细小动物进口。署方将会检讨这些动物的进口检疫要求，以及考虑是否在要求出口之前先进行新冠病毒检测，而在抵港之后亦都要再检测。就铜锣湾的 Little Boss 宠物店，梁兆辉话已经在店内检取125个样本化验，有11个样本呈阳性，全部都是来自仓鼠样本。本港新增18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其中11宗同本地个案相关，另外有10几宗初步阳性个案。曾经入住香港海景斯丽酒店的43岁巴基斯坦女子，9名密切接触者确诊，包括5名同住在大坑东村东门楼的家人，以及住在长沙环保华阁的一个四人家庭。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在大坑东村东门楼住的5人都没有接种疫苗，其中2名分别14和16岁的男学生在美孚地利亚修女纪念学校百老汇上堂，其中一名同确诊者同班的中三学生亦都初步阳性，两人曾经在同一个班房考试。张竹君话，怀疑班房有传播，同一班考试的学生需要检疫。

自由風，自由風就討論緊咧，就係喺銅鑼灣一間寵物店咧，就有一名嘅女售貨員啦，同埋最少一名嘅顧客咧，就係確診咗新冠肺炎。咁就而家漁護署咧，就喺呢間寵物店裡面嘅最少11個嘅倉鼠樣本嗰度咧，就係揾到初步陽性嘅病毒測試啦。咁漁護署就話咧，為咗減低嗰個傳播嘅風險啊，咁就呼籲咧，所有喺舊年12月22日或者之後喺香港任何一間寵物店曾經買過倉鼠嘅人咧，就將倉鼠交俾漁護處就做人道處理嘅，亦都講到話咧，就係要處理嘅咧，都包括全港34有出售倉鼠嘅寵物店啦。要處理嘅倉鼠就係同埋細小動物咧，就大約有2000隻噶。咁究竟大家點睇咧？嚇，歡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啦。 係啊，冇錯，其實呢個影響就對業界啦，其實就都好似有唔少影響。咁啊，亦都有一啲動物組織咧，其實都有少少就係覺得話啊，其實我哋係咪？未確認是鼠傳人就是要殺他們呢這樣。那其實今天漁護署的署長其實他都有說過，就是說其實動物有可能都會傳給動物的，都有這個風險。另外就是動物也都他們不可以排除動物傳染給人這個風險。但是即我想有一些業界他們也都有一些警況，就是說啊，其實現在我們不可以營業，那在什麼情況之下才倒轉可以營業呢這樣。那我想這些呢有可能業界現在都是應該有啲彷徨 嘅。首先要講翻咧，其實近期頭先都講啦，有兩批嘅倉鼠係入口香港嘅，分別咧就係12月22日同埋今年嘅1月7日，有兩批倉鼠進口啦。咁啊，而家係有呢間嘅寵物店驗到有倉鼠係陽性咧，咁當然係有一個風險喺度啦。咁但係暫時漁護處嘅檢測工作咧，即係為啲動物做病毒測試咧，就喺呢間寵物店啦，同埋咧佢哋喺大埔嘅一個寵物貨倉啊咁。當然啦，喺嗰個寵物倉庫嗰度咧，喺一啲嘅環境樣本，譬如籠啊、食物啊，都驗到係陽性嘅樣本啦。咁但係究竟成個批次其他嘅動物有冇事咧嚇？未驗嘅嚇。咁亦都如果呢個時候如果話要去到將啊，即係同個批次嘅呢啲嘅倉鼠都要交出嚟去到人道處理咁。咁可能對於有啲人嚟講都係一個都未必可以接受到嘅決定，係咪咧？ 係啊，冇錯啊，因為咧其實就我諗有香港即係倉鼠亦都係一個好受歡迎嘅動物啦。其實咧就近呢幾年咧，其實倉鼠係越嚟越受歡迎，有唔少家庭咧，小朋友如果想養動物先咧，有可能倉鼠都係佢哋一個叫做首選嘅開籌嘅一個決定嚟嘅。咁但係同一時間，我諗嗰個情況就係倉鼠亦都因為好多屋企嘅，尤其是朋友即係啲小朋友比較細嗰啲，都會喜歡倉鼠，咁所以有可能個風險亦都係有一定嘅情調嘅風險喺度咯。 係啊，咁可能咧一啲屋企正就係咧近期先至買咗倉鼠喺屋企嚇，即係舊年12月22日打後先至買咗倉鼠喺屋企。咁而家政府就呼籲佢哋要交出倉鼠俾政府去到人道處理佢哋。咁可能咧呢啲嘅家庭咧都可能要作出一個艱難嘅抉擇啦嚇，究竟係要去保障翻嗰個嘅公眾嘅健康，唔好讓嗰個疫情有機會散播，交出倉鼠定係點樣咧？會唔會有一番嘅掙扎咧嚇？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傾下嘅。嗱，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 NPV 非牟利獸醫服務執行非牟利獸醫服務協會執行主席麥志豪啊，麥志豪你好， 係你好，主持人你好。 点样睇今次渔护署决定呢？ 我自己睇法就觉得有少少同以前一啲嘅做法有少少嘅待遇差别嘅。大家应该有印象，记得我如果冇记错，咪周巧儿小姐啊，定系即系曾经都有动物系感染过。 有位狗主系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当时大家个 approach 咧，都认为嗰个系一个嘅环境嘅污染啦，吓咁啊，即系狗只都作為環境的一部分啦，即動物喺個環境生存，咁對啲病毒有感染到、污染到，咁係合理嘅嚇，咁就唔會再將嗰只狗隻或者同佢接觸過嘅其他嘅動物又好咩都好啦嚇，有一個太無限量嘅一個放大，都係集中處理嗰個環境嗰度。咁睇翻今次嘅事件，其實都一樣嘅啫嘛。譬如你 Little Boss 嗰度有倉鼠受到感染啦。有啲環境嘅樣本受到感染啦，咁甚至可能係嗰個嘅倉庫裏面受到感染啦，即係都係嗰班人接觸過㗎嘛。咁理論上應該就係呢一班接觸過呢班倉鼠嘅人啦，或者接觸過呢一個 Little Boss 呢個工作環境嘅人同埋事物 或者是动物，咁应该是要针对性做检测啊，做一啲嘅跟进措施嘅，咁呢个合理嘅。咁、但係跟住跳跃到去全香港其他宠物店呢一个跳跃，我就有啲諗唔明啦。 咁而家譬如见到呢一间宠物店有成11隻仓鼠係验到係阳性啦。 呢间宠物店啊讲緊係。 係嘅。咁但係即係会唔会如果要花时间去到追溯个源头，咁而亦都唔知道即係譬如佢会唔会亦都係传染咗俾其他嘅动物啊，或者其他嘅宠物嘅主人啊，咁呢度可能即係有一个公共卫生风险喺度，係咪？ 我唔好讲返你头先讲得啱嘅，唔系个源头咪就係呢一班即曾经嘅 Little Boy 出现过嘅所有嘅事物同埋动物咯。咁呢个都几容易追查到㗎。但你就你要跳跃到去所有其他嘅仓鼠，咁似乎又有一个嘅另一个指向啦，就係呢一样嘢同呢一个物种好似有关。 其实呢我哋知唔知道呢，通常好似呢一批动物佢哋嚟到呢，其实通常佢哋係一个分销俾好多铺头嘅方法啦，定係话其实係嗰啲铺头直接去带呢啲动物嚟到香港嘅呢？因为会唔会我諗个风险会唔会就係话同一批受到感染嘅动物依家其实去咗好多唔同嘅宠物店呢，其实会唔会有呢个风险？ 這個我不知道香港他們那個動物的物流的運作的模式是怎樣，但是我覺得現在如果將那個現在出來的訊息似乎是大家是集中了在倉鼠那裡，那就變了有一點那個的印象，就是呢跟這個物種好像有關。你不知道明白我說什麼呢？譬如我們雖然我是做動物權益的，我明白到在疫情的環境底下呢，動物往往都是受犧牲的頭號對象嚟㗎啦。咁你無論是疫苗的背後動物測試又好，嗱禽流感要殺雞，豬流感要殺豬，瘋牛症要殺牛，我是明白的。咁但是個指向性今次點解會指向咗係倉鼠咧？如果我哋明知道或者冇話明知咧，我哋大部分都相信一個環境嘅污染嘅時候，咁應該針對翻個環境 ，water 就係一個物種啊嘛。咁而家似乎出嚟嘅感覺就針對一個物種啊。咁是不是有倉鼠的感染的存在呢？那這個我覺得有一點跳躍了。 那你其實會不會呢怕呢，例如說今次這個處理方法呢，會不會怕影響到例如說接下來會有其他動物啊都會受到這個影響啊？你自己會不會覺得有這個擔憂 啊？我這個擔憂就不是很大的，因為為什麼呢？我不知道，當然我不知道政府會有個想法，但是我自己初步的感覺，為什麼剛才我一開始的時候有少少待遇差別呢？我就相信狗隻或者貓隻呢，政府又未必會這樣做的，因為倉鼠比較容易 handle 同埋即係細隻，咁我自己感覺就唔良好嘅，因為覺得喂倉鼠你一來比較即係平啦，同埋容易處理啦，咁可能又可能會覺得即係主人嘅反彈唔會咁大啦，即係市民嘅反彈唔會咁大啦。即係如果你話狗隻要所有嘅狗隻人道毀滅，我諗香港嘅反應會好大，係咪？咁所以我又唔覺得會去到貓或者狗身上住嘅。你之前都試過有狗感染過嘅，都冇呢咁嘅情況出現過咯。 明白。 但是我调返转我都係觉得一句啦，因为我认为仓鼠都係生命嚟嘅，咁唔能够因为哇仓鼠你即係好平啫，几十蚊一隻，又或者仓鼠係細細隻都唔冇乜感觉啦，唔紧要啦，大家就不如唔好冒险啦，不如就學陈肇始教授嗰个讲法，就係话我哋都唔排除有咁嘅可能，即係如果唔排除有啲可能又将佢先殺咗先呢，感觉上是不良好的，不理想的。 刚才都讲了，即是现在的有卖仓鼠的宠物店呢，同埋是在去年年尾开始买了仓鼠的市民呢，都要交出仓鼠去到人道处理啦。咁呢个政府呼吁嚟㗎，咁你会点样去同啲市民去讲，即係譬如啲市民可能真係好挣扎喎，你会觉得应该点处理呢？ 我嘅讲法就会咁样讲啦，或者即係过去咁多年啦，即係过去两年嘅疫情里面，又或者係以前嘅沙士，香港咁多难关，我觉得我哋香港人学识一样嘢嘅，就应该学识喺难关里面呢点样同我哋嘅身边嘅同伴，我哋嘅亲友，我哋嘅包括动物嘅同伴呢点样度过难关嘅。我觉得我哋反而喺呢一方面呢，我哋学识个点样去珍惜我哋身边嘅人同埋事。有更好的方法，大家应该试一下，睇下点样同我哋嘅即系同伴去渡过难关咯。 好啊，唔该晒麦志豪，多谢你啊。系、okay. 麦志豪咧，就系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执行主席嚟噶。我哋电话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佢见到个 expression 点样解 ？It takes some getting used to。It takes some getting used to。Getting used to U-S-E-D 那個 used to。 To get used to something 就是去慢慢去習慣一些東西，尤其是呢是一些呢輕微難頂的東西。 OK， 譬如我說啊，這件事你會慣的啦，那你就會說呢 You'll get used to it， You'll get used to it， 那就是啊，你總會慣的啦，總會頂得順的將來。Okay， 譬如我说来了一个新老细， okay， 而这个新老细呢是个性格是有点难顶的，总会惯的，但是呢个过程是有点难顶，你就会说 It takes some getting used to， It takes some getting used to。 那呢就是大概这个 expression 的意思了。好，今天讲到这里。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哎呀，细佬仔啊，肥嘟嘟， 你睇睇，圆碌碌咁噶佢。 你依依搣下你个面珠灯先， 你睇下佢个肚腩仔， 搣够啦，我要 keep fit 减肥啊！ 各位小肥肥一族，一起跟营养学家兼星级主持欧善怡姐姐做运动啦！电视节目《儿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队，找来专业运动教练和食物科学专家，带住班小朋友仔启动健康模。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下昼嘅5:49啦，咁自由风，自由风讲紧嘅咧就系喺一个铜锣湾宠物店里面咧有仓鼠验到咧就系一个新冠病毒测试阳性嘅情况，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请嚟一位业界嘅人士啦，就系宠物业商会副会长陈雅芝啊，陈雅芝你好， 陈雅芝你好。 系而家咧就政府要求咧系全香港34间有卖仓鼠嘅店铺要暂时停业啦吓，亦都系要求咧就系店铺交出咧仓鼠同埋细小嘅动物总共2000只咧人道处理，你哋点睇啊？ 其实我哋都真系同业界倾过，咁我哋其实成个业界听到呢个消息都觉得好伤心，咁因为牵涉咗几千条性命啦，小动物嘅性命啦，咁。我哋只可以讲，我哋真系好遗憾，但系从即系我哋嘅角度，只可以讲系政府而家以呢个防疫为大前提，咁我哋系无奈咁一定要遵从咯，根本应该咁讲系冇选择嘅空间俾我哋。 嗯，你系点样知道呢个消息噶？ 呢一个消息其实我哋其实都系主要都系听头先嘅啱啱嗰个记者会啦。咁亦都其實我哋會長亦都同漁護署喺朝頭早嗰陣時簡單咁有個電話，咁佢哋大概講過咯，咁但就唔係講詳情嘅，咁可以講我哋其實都係啱啱知道呢件事嘅，係好倉促嘅發生啦。 其實咧，我想請問咧，就係話究竟呢啲小動物咧嚟香港嘅時候咧，因為我哋依家就知道有一間鋪頭啦，咁其實或者佢哋有一個倉啦，咁入邊有一啲倉鼠咧係。驗到是陽性的，但是其實他們通常是不是一批來到香港是不是會分銷給很多不同店鋪的呢？是不是就是說其實現在我們說的都有一個，如果他那一批裡面有一些小動物是有感染了，是不是都會有一個風險是傳了去其他的那些寵物店那裡的呢？ 其實我自己不算在這一方面最清楚，但我知道現在邵氏這一間Little Boss 這個店铺嘅老板，咁其实佢喺香港小宠嗰个业界，系算系占有领导地位嘅。咁我谂我知嘅就即系我唔算知得好多，咁但系应该相信都呢一间铺头系其实牵涉咗好多唔少小宠入口嘅生意咯，即系佢哋其实入口咗好多小动物咯。 因为个关键就在于咧，即系而家有一间嘅宠物店验到有仓鼠系有病毒啦，咁其他嘅宠物店 会唔会都系有一个咁样嘅问题咧？咁因为而家系讲紧要处理晒吓，即系毁灭晒系其他宠物店嘅仓鼠、细小动物咁。咁你哋觉得呢个决定系咪合理咧？即系呢个风险系咪其他铺头有存在咧？ 其实佢政府而家已经宣布咗，即系话要基本上所有有卖小动物嘅铺头都要停业。咁我哋都估计，其实政府系想全面检测咗，即系呢一啲，即系可能喺入边每一间铺头都要抽一啲小动物嘅即系嗰啲即系 swab 嚟化验啦。咁其实我哋估唔到佢下一步会点做，净系知道我相信佢应该系会要求停业嗰啲铺头咧，全部都要进行检查噶啦，即系入边嗰啲小动物。咁到時我諗驗唔驗到就會知道其實係個程度係去到有幾大咯。 其實嚟緊咧，政府就要求寵物店停業咧，34间寵物店停業咧。其實對依家現有嘅嗰啲寵物嘅即係嘅主人啊，又或者其實對業界嘅從業員啊，其實有啲咩影響咧？其實。 咁先要讲返啦，咁其实佢而家暂停嘅就係有卖小宠呢啲宠物店啦，就係讲緊话30-40间你头先讲。咁但其实如果宠物店呢就多啲嘅，因为仲讲緊有卖其他即係牲口㗎嘛。咁但如果你话对于嗰30-40间当然影响係好大啦，佢哋而家讲緊铺唔准开啦，咁入面嘅小动物又要唔准卖啦，唔准进口啦，咁讲紧几千条，即系几千只小动物已经话要系即系人道处理啦。咁个损失基本上系好惨重。暂时我哋同个老板倾过，佢都未估计到个损失会去到咩数字。 咁今次见到有宠物店嘅售货员咧系染到新冠病毒啦，咁有可能系即系动物同人之间嘅传播啦。咁其实你哋知道呢个情况之后，有冇担心啊？有冇一啲嘅一啲嘅方法啊，或者请教专家，有乜嘢可以方法咧，可以避免你哋嘅从业员去到感染到相关嘅病毒咧？ 我谂其实基本上每一间从业员佢哋其实都好小心。我谂其实大家都会 exercise， 譬如话喷手啊，戴口罩啊。但系我谂呢一啲其实系可以话系防不胜防咯。我哋只可以相信。即科學，希望政府好快佢哋會檢驗到，即係講清楚究竟嗰個感染源頭喺邊，咁同埋有冇嘢可以做。咁其實而家已經停業啦，咁我諗即係講緊嗰個影響都已經暫停咗咯。 系嗱，另一个问题咧就系渔护署都讲到话，即系会暂停咧，就系仓鼠同埋细小动物嘅入口啦，亦都会咧就系检讨嗰个嘅进口嘅机制，可能咧就会要求咧就系出口呢啲动物嘅国家咧，今日出口嘅之前咧就已经做咗病毒测试先至咧就过嚟嘅咁，会唔会都对于呢啲嘅动物嘅进口，譬如成本系大咗嘅咧？咁而家系咪冇呢样即系测试嘅条件先可以就可以入口嘅咧？ 而家據我所知就係冇嘅。咁如果你話將來政府覺得要求係要有呢啲檢測先出口，咁我哋先可以入口到。我哋業界都係覺得係都應該係支持嘅。 咁但係即係會唔會話係貴咗啊？因為即係始終出口商佢哋要去到花費去為啲動物檢測先至可以出口 嚇。當然係相信係會喺價錢度應該即係真係會有貴咗，同埋會反映到咯。 或者其實香港咧，香港譬如有冇一啲機構或者係醫生去專係為動物做病毒檢測嘅咧？譬如而家可能擔心啊，我哋鋪頭嗰啲嘅動物唔知有冇事嘅喎，咁揾人嚟做檢測有冇呢啲渠道 嘅？而家暫時真係冇啦。咁我諗如果你話檢測真係又要揾翻而家驗人嗰啲，但係佢哋肯唔肯驗動物，我諗呢、這個我哋都仲係要了解一下，睇下會唔會揾到有人可以幫我哋驗。小动物除咗渔护处之外， 依家听你咁讲咧，似乎咧就系、是政府依家初步就系同业界沟通咗，就系话停一停业先啦。咁但系其实下一步咧，政府会点做咧？似乎你哋依家暂时系未有沟通嘅，系咪？ 冇啊，我哋系佢系冇同我哋倾过嘅。所有嘢都系好仓促，系佢即系政府一方面嘅决定咯。咁我哋業界都好擔心，除咗譬如小動物而家大家都好驚啦，咁又驚可能有好多人都會棄養啲某一啲可能佢哋養咗好耐嘅小寵啦，咁我哋都擔心，譬如話遲啲會唔會牽涉到而家講緊小動物，咁會唔會遲啲又牽涉到貓貓狗狗大型啲嘅動物咧？咁其實業界而家都係好多憂慮，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即係擔心咯。 我想问咧，其实依家咧，我哋讲紧嘅即系平时宠物店啦，因为爆发咗今次呢件事啦，其实本身宠物店咧有冇平时有冇做开一啲例如话特别嘅清洁啊？又或者疫情爆發咗之後，有冇做一啲特別嘅措施，其實係去保障翻即係顧客啊，或者係動物啊咁各樣嘢㗎？其實 一向寵物店嘅店鋪，佢哋都係即係好似譬如話餐廳咁，其實佢哋都係有做清潔消毒啊。基本上佢哋仲要會有特別嘅一啲譬如可能拖地即係嘅殺菌嘅一啲專門，我哋係話對於寵物同埋人都會可以安全嘅清潔液可以做翻消毒嘅。咁我覺得我哋喺呢方面係絕對唔會比譬如話食店啊其他鋪頭會做得差咯。其實我哋全部人都好小心嘅咯。 嗯，好啊，唔該曬陳雅芝啊，多謝你。 好，唔該 曬，拜拜。陳雅芝就係寵物業商會嘅副會長嚟噶，咁啊佢頭先都講啦，即係當呢個消息、呢個決定係到公布嘅時候咧，咁寵物業界咧其實都覺得傷心啦嚇，即係始終咧就係有大約係2000隻嘅倉鼠或者係細小嘅動物咧就會被人道處理啦，咁啊，呢個都要睇睇咧，就究竟點樣發展落去啦。因為漁護處都會再去攞其他嘅動物樣本咧去到做檢測噶。咁究竟呢個倉鼠嘅群組係有幾大嘅範圍咧？可能要檢測過先至知道啦。聽聽六點前嘅交通消息嚇。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控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都有些车龙架排到去欣怡花园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卑屋落斜去西贡，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元朗朗平路朗平村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6.4跌2.1，盈富基金24.26跌8仙，汇丰控股54.55跌4.5，快手85.55跌个6，恒生中国企业85.62跌1.8，中安在线27.4跌1.85，友邦保险82.3跌9毫，京东集团279跌4.8。五大升幅股份：大成生化科技、中国金电集团、百家淘客、唐记控股、新思路文旅。五大跌幅股份：慕容家居、基石控股、富一国际控股、国贸控股、希美科技。美元对其他货币嘅现价：港元7.793，日元114.65，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2，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63，欧元对美元1.14，欧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8。港金报16,870，比上日收市跌6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10.81美元。卖出价1,811.11美元，港汇指数是95.1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铜锣环线都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分别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善湾仔支路的龙尾就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是收费广场去到理工湾位段比较多车，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宝奇利街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龙尾排到深麻实道，龙翔道龙尾近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去沙田方向的龙尾就去到龙翔道桥面。现时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都是繁忙的，龙尾去到观塘裁判法院附近。九龙区路面呢，窝打路到九龙塘段好多车啊，咁去沙田方向的龙尾排到过咗亚街路街的。大埔道南行去界限街方向近住白田街美河楼一带呢，现时亦都是多车。

会阻住人咧行过噶。咁基于呢个嘅公共安全同埋交通安全嘅缘故咧，咁就系当区嘅，譬如油尖旺嘅民政事务处、警务处啊，亦都系会见过咧，就系佢哋嘅花墟嘅商户代表啦，叫佢哋自律啦，并且话咧会系加强执法啊，巡查同埋执法，清除咧一啲阻街嘅一啲货物或者系货品。蔡德胜， 系啊，冇错啊。其实今次咧，政府呢个决定咧，我相信都系对好多花农嚟讲都系好大打击啦。咁啊，呢个 Omicron 嘅病毒嚟得咧，都几快下嘅，来势汹汹咁样。之前咧，我相信喺十二月中嘅时候，大家都仲系谂住话啊，今年我哋过年应该都可以去行下花市啦。咁咧，其实就我就记得咧，就依家都好，即系我谂好参差啊，有一啲意见都因为。我哋又聽到有可能係住喺花墟附近嘅人啦，其實佢哋都有擔憂嘅，即係話會唔會我哋依家其實好多人都集中去花市度買花，比起以前更加多人湧去嗰度， 花墟嚇， 係啦，花墟嗰度啦，花墟嗰度買花，咁會唔會導致到有一個更加高嘅一個衞生風險咧？咁樣。是 即系话原本咧，政府喺全港十几个地方都有花市啦、年宵市场啦，咁啊嗰度会买花噶嘛， 系啊， 咁可能啲市民咧就会比较分散喺各区嘅花市嗰度去买花。咁而家咧就冇晒呢啲嘅年宵市场啦，咁大家去边度买花咧？咁就可能会聚晒喺旺角花墟嗰度啦。咁大家可能行过花墟就会发现过啊，其实咧好多嘅一啲商户咧会将啲花咧摆喺行人路上面啦。 系啊，冇错。 咁其实系。都让大家可以更加方便去到即系拣花啦，但当然咧就唔鼓励，因为即系呢个系阻街同埋即系要执法嘅一个问题嚟噶。咁但系如果你话收翻晒啲呢啲嘅货品入翻店铺嗰度，咁大家入晒去店铺嗰度去到拣花，其实可能又仲逼人都唔定噶。 系啊，冇错啊，系啊，因为咧其实就。如果大家平時去開花墟咧，都知道其實就都幾多花會推出嚟賣嘅，咁就平時有可能人流冇咁多啦，咁所以變咗咧，其實嗰個情況就唔係好嚴重。好多時候有啲街坊大家都會覺得話啊，大家將就下啦咁樣，咁咧但係即係去到過時過節嘅時候，其實花墟嘅人都真係幾多下。咁就以往咧，如果嗰個警方咧，有時都會控制有一啲人流控制措施嘅。咁但係咧就嗰個人流控制措施咧，就係即係有可能會有一啲封路嘅措施啊。有可能人流去到五六七成嘅時候，有可能佢都會唔會俾啲人再入去花墟入邊啊？咁樣咁都但係呢啲我諗對花農嚟講咧，始終佢哋都係。嗰、那個運作模式咧，有好多都係需要用多啲地方嘅，咁啊有可能對佢哋嚟講都有一定嘅難度咯，我相信。 即係始終即係對於啲商户嚟講啦，希望就擺出少少，有時即係踩下法律界啦，擺出少少，咁就希望多啲市民啊、街坊可以行過，就容易啲揀到花啦嚇。 係啊， 咁但 係 即係所以呢個嘅嗱，而家加強執法同埋巡查嘅行動，究竟係為咗咧係？去到即系去到阻止啲商户咧系阻街，还是咧系想去到减少人流聚集先？减少人流聚集嘅话，可能未必即系得到效果咯吓，因为咧就啲市民入晒去铺头嗰度拣咧，可能仲逼。咁但系如果你话点解会有咁多人嚟到花墟咧？就因为冇花市啦，个源头就 系。 咁所以呢个问题都会成为咗大家一个。即都幾煩惱嘅問題啦，對於市民買花嚟講，或者花墟嘅商户嚟講，都係一個幾頭痛嘅問題啦。咁大家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啦，都想問下聽眾。咁而家就冇曬年宵市場啦。大家會去邊度買花咧？咁頭先我哋講啦，旺角花墟咧，咁就係會唔會係大家嘅選擇咧？但係而家譬如話係警方會加強巡查執法，叫啲商鋪咧就唔好將啲花擺喺路上面。咁大家又點睇呢個措施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一位商户嘅人士啦，就係香港鮮花盆栽批發商會主席賴榮春啊，賴先生你好。 你好， 系对于今次叫做警方要加强巡查执法，其实呢轮有冇去巡查执法咧？你哋见到 嗱，我就而家喺呢度咧，我就代表花商同埋全香港嘅市民都好多谢警方嘅维持秩序。咁呢几日咧就相反呢啲新闻出咗之后咧，嚟花墟嘅人咧不但只系少咗，而且咧嗰、那个花墟嘅秩序都系井井有条嘅。咁原因就在於咧，即係 啲警察咧，即係佢維護秩序，即係唔係話嚟抄牌，佢係嚟維護秩序，保持啲交通啊、車啊、行人嘅暢順。咁即係呢一點咧，即係我哋花商都共同都認為咧，即係係好多謝嘅。 啊，點為之係維持秩序啊？佢哋喺現場做咗啲乜嘢咧？ 喺現場就做咗，即係譬如嗰啲車啊，有啲車唔應該停喺度啊，就叫佢走咯。 嗯 啊，咁啊指揮交通咯，咁個秩序就比較好咯。好似前日就發生咗一個小摩擦，就係一啲上落貨嘅工人同一個私家車發生咗少少嘅輕微嘅碰撞，咁啊大家爭吵起上嚟，咁我就即刻出咗去睇，睇咗之後咧，我覺得即係呢啲可以自己解決嘅，即係大家都有錯，即係大家都即係和氣。身材啦，即系大家喺呢度，咁啊，佢哋就喺有位警员咧，9419嘅，即系佢好好，我觉得呢度，咁佢就即刻咧就调解咗，调解咗之后咧，即系嗰个车主咧亦都表示唔追究，咁嗰啲花商咧亦都觉得即系得到解决啦，即系嗰个送花嗰、那个，因为大家都讲出嚟个道理，唔知系边个，如果你。一旦報警啊，又要咩事呢，咁就變咗好麻煩㗎啦。即係佢褪後部車，佢就話佢又話佢撞親。咁即係有時啲呢， 冇錯。 作為花商會呢，每年到呢個時候呢，我哋都好緊張嘅交通秩序啊咁樣嘅。 冇錯。 因為花商會呢，即係一直以嚟十幾年以嚟，我即係做呢個花商會主席之後呢，都一直我哋提出嚟都要保持三通嘅。第一個通就係交通道路暢順，第二個就係行人路。轮椅畅顺，第三个就是大厦出入口，出入畅顺。 其实今年呢，我哋都睇咗即系一啲相关嘅报道咧，好多都系就讲紧话，我哋都好注重今年，例如话尤其是疫情之下啦，我哋又冇花市可以行啦，咁啊花墟嗰个秩序咧，大家都好关注。其实今年警方佢哋开头同花农佢哋咧，或者店铺嘅店主佢哋联络嘅时候咧。其实嗰个要求系咪同以往往年系咪都系差唔多嘅咧？即系系冇一啲新嘅要求噶嘛？系咪 啊？系都系差唔多嘅。 嗯，明白。咁但系即系今年似乎我听你咁讲，其实警方同埋呢个花墟嘅店，即系嘅店铺咧，其实依家商铺咧，其实暂时嗰、那个措施都系有效嘅，你觉得系咪啊？ 系啊。 系，咁我因为我咧，其实咧，警方佢依家你知唔知道嚟紧会进入高峰期啦？会唔会有更加多一啲措施啊？例如话，警方有冇同你哋倾下会唔会封路啊？会唔会限制人流进入花墟啊？呢方面有冇一啲资讯可以俾观俾听众？ 封路咧就一定系噶啦，每年都系咁多年咧，封路咧就每年都系过年前七日就开始封路噶啦。佢封路咧，就主要就系喺花墟道嗰度开始封，咁啊洗衣街就照常行车嘅，啊咁佢警员咧就会派出啲车啊，嗰啲警车啊嗰啲喺嗰度咧就维护秩序。 嗯嗯。 咁封咗嗰条花墟道之后咧，就每个商户咧，如果喺入边嘅确实有需要上落货咧，咁佢就要去运输署嗰度申请一张禁区纸嘅。 嗯。 啊。咁所以咧，就呢一種做法咧，一直都係維持咗好耐噶啦。咁即係商户亦都接納咗啦，警方亦都係即係接納咗噶啦。咁今年咧，就我覺得即係比較調配得好咧，就係民政署啦、警方啦、同埋食環署啦，即係佢哋都我哋第一次嘅會議結束咗之後，佢再同我哋開呢個會，大家有商有量，共同搞好。咁、我哋都覺得咧，即係話你而家呢種情形咧，即係圍院啊嗰啲唔開，咁你就怕湧曬嚟花墟。咁我哋都共同咧都商討咗之後咧，即係我哋花墟本身自己都會做好個工作嘅。 嗯，但係而家即係譬如係都叫做加強咗巡查執法啦，就唔俾大家係擺一啲嘅貨品喺路上面啦。咁、而你頭先亦都講啦，個人流係比往年少咗嘅咁。咁你哋又调返转担唔担心生意啊，因为即係你冇得摆喺路边，即係虽然係有违法之嫌啦，咁但係即係可能会影响到大家嗰个销情㗎喎，咁有冇商户係有担忧㗎呢？ 啊，咁梗係有啦，即係啱啱過去呢個聖誕節咧，就出現咗呢個問題啦。咁、早期嘅商户咧，就從美國德州訂嗰啲聖誕樹咧，以往都係用船嚟嘅。咁由於今年咧個時船期冇，咁啊變咗咧有啲商户咧就頻臨啦，就變咗有啲同歐洲啊、同美國啊就採取空運啦。咁變咗早期嗰時咧就好少樹啦，有好多人留港消費嘅，想買樹買唔到。咁結果呢就變咗呢就想買嗰時買唔到，得到佢唔想買啦，或者買咗膠嘅聖誕樹代替嘅時候呢，嗰時呢好遲啦，即係已經係12月20日之後啦，嗰啲樹就陸續返嚟啦。咁返到嚟呢仲有三四日就係聖誕啦。咁你知道呢一個呢聖誕節呢個呢就係、是、佢有嗰、那個聖誕期是特别紧要的嘛，比莲花仲要紧要的嘛。莲花你过咗年初一可能都仲有啲人买，但你圣诞树呢过咗25号就绝对冇人买㗎啦。咁、所以呢就有关部门好多人都睇得到，即係花墟嗰个垃圾房呢每日都车几车走。 咁依家呢，咁依家其实好似我哋都见到啦，因为今年就冇咗花市行啦，咁其实都有好多花农都想盡唔同嘅方法啦，去可以去可以賣出佢哋嘅貨物啦。其實依家咧，通常大部分嘅花農咧，係用緊啲乜嘢方法去做，即係可以將佢哋啲貨物賣出咧？即係咪去租一啲短期嘅鋪頭啊？有冇困難咧？其實 嗱，花農咧，而家據我所知咧，就好似舊年一如往常一樣，即係佢自己有農場嘅，就會喺農場賣咯，啊。咁同時，我哋亦都建議一啲地產公司啊，同埋一啲有吉鋪嘅業主咧，都一個臨時嘅租約俾佢哋散貨，減少咗花墟嘅擠迫。咁啊，第三咧，好多商場啊，大型嘅商場都好好嘅，佢哋亦都係搞個小型嘅花卉市場，喺商場入面咧有啲吉鋪啊，或者係安排一啲大堂啊，或者有啲鋪頭咧咁做咧，咁我覺得都呢一、這個方法都唔係話唔好嘅啊， 其实因应住咧，即系年宵市场嘅取消啦。其实旺角花墟啲商户咧，有冇话即系譬如入多咗货，即系去到帮啲花农散货，定系其实都冇办法咧，唔够位装咁多啦。咁系点嘅情况？ 今年咧就啱啱头先所讲嘅圣诞节嗰阵时咧，由于买唔到货，咁加上今年咧就国家又搞个冬运，咁嗰啲花咧事实上系有啲紧张嘅。有啲商户而家開始有啲冇花供應啦。據說咧，有啲係越南嚟嘅花咧，佢哋都停止咗出口啦。 明白。 係啦。 我想問咧，咁因為今次咧，今年我哋即係特區政府就取消咗花市啦，咁就會將一啲按金啊退翻之外咧，其實就都會有向一啲檔主咧就發放一啲特惠金啊。其实依家嗰个档主系觉得够，即系呢个特惠金合唔合理咧？ 即系我自己认为嚟讲咧，就呢、這个疫情呢个系天灾嚟嘅，即系佢取消，我亦都觉得都系合适嘅，因为人命始终都系比买花重要啊嘛。咁所以咧，就佢既然有得退出啦，咁你都冇办法噶啦，呢啲各自都要负责一啲噶啦。 OK， 系嘛？ 好啊，唔该晒黎荣春先生啊，多谢你吓。系、黎荣春咧就系香港鲜花盆栽批发商会嘅主席嚟噶。咁我哋电话系18723111，听众可以打电话嚟咧讲下你嘅意见嘅。电话旁边有黄先生喺度，黄生你好。 你好啊， 系 听唔听到？请问 听到啦。 唔系，即系我觉得头先嗰位先生咧，大部分讲嘅嘢咧都唔系好啱听嘅。除咗嗰句话人命紧要，其实真系最紧要系人命啊嘛。而家你而家政府连花市都唔想开，就系想你啲人唔好出嚟啊嘛！你仲话要帮佢点样处理啲花，点样？同埋根本花墟嗰个问题咧，其实系借口嚟嘅。一年365日，佢哋都摆晒出嚟噶啦。我哋啲揸车经过行过都系。当然我明白你系可以买花，但系你唔系可以话霸占咗啲公众嘅地方嚟到要俾佢哋嚟到摆噶嘛？佢哋系攞正牌咁样摆噶、哦。跟住好啦，你摆咗侧边人嚟我嚟上落货，好啊，有位系俾你上落货。俾或者有啲客人啦，可能啊揸車車翻屋企人買啲花，咁你嗰啲位擺曬車，擺曬佢哋啲花，咁啲車咧就停曬喺馬路中心，成條路就俾佢頂住曬嘅。跟住啲人拎住啲花喺啲車度穿穿插插， 你谂下，好容易发生交通意外，根本嗰度就唔应该俾人哋摆出门口嘅。 嗯，明白。好多 唔够位系佢生意上嘅问题啦，系咪先？我想问食肆唔够位，可唔可以摆出门口啊？而家饭都冇得食啊，仲喺度谂买花，系咪多余啊？讲啲嘢。 OK， 好多谢晒黄先生嘅电话吓，咁啊，我哋听多位听众有傅先生喺度，傅生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自由风主持啊。 系你好，请讲。 你好，你好。 系咁，我就对于个巴士咧系发取消系表达系强烈关注嘅。 嗯。 系咁咧，就因为咧巴士嘅取消咧，咁啲人唔会一定唔会买巴，会唔会买翻嘛？一定会啊嘛。咁去边度买啊？涌上旺角巴墟咯。 嗯。 咁巴墟太多人聚集咧，更加会产生更加多传播风险嘅，大佬。 嗯。 你试谂下，你取消咗个巴士啊，就会增加传播风险嘅，大佬，系、啊。 O、okay. K， 即系何议员所讲咧，系无取消嘅巴士系无助抗疫，只会系增加传播，系啊。 O、okay, K， 好多谢晒傅生嘅电话吓。咁啊，头先有啲听众咧都对于个花墟嗰个嘅秩序啊嘅情况咧，其实佢有强烈嘅意见。可能呢个都唔系咧有冇取消年宵市场嗰个问题，而系咧可能花墟嘅商户咧都已经系将呢啲货物摆喺路上面嗰个问题咧都存在已久。 系啊，冇错，系啊，已经即系有一啲有时我哋都如果平日咧去到，其实都会感觉到都有一啲挤迫嘅。头先啲。这个听众讲的一些观察啦，咁其实我哋平时都见到有啲发生，咁即係我諗呢个真係唔係一个容易解决嘅问题。 嗯，咁只係因为呢即係今次係取消年宵市场啦，所以先至令到大家担心会多咗市民呢去到花墟嗰度买花，咁会有更加挤迫、更加影响秩序、更加塞路嘅一个风险呢，所以先至係特别引起关注啦。咁、其实呢即係可能对于嗰区嚟讲呢，即係正如头先嘅听众所讲啦，即係呢个花墟嘅商户呢可能係阻路嘅情况都係由来已久，都係一个问题。 冇错。 係呀。咁所以咧就睇睇啦，即系嚟紧究竟啊，头先阿黎荣春呢、這个商会嘅主席都讲，今年咧嚟花墟嘅人咧，早至都唔系咁多嘅啫，吓咁亦都系都多得咧就系、是、即系政府嘅部门去到咧就系、是、有啲执法啦，同埋系呢个嘅处理嘅秩序啦，咁所以都系觉得系一件好事添吓。咁啊睇睇究竟今年咧，究竟大家嗰个喺花墟度买花嘅情况系点啦？即系当然啦，农历新年大家买花都系一个。傳統習俗啦，咁但系咧都要注意咧嗰個人流聚集啊，同埋秩序嗰個嘅問題嘅。休息一陣先，轉頭再傾。 恢復運作，飛行條件允許之後，將會盡快穩底。趙立堅又話：目前暫時冇中國公民傷亡報告，外交部同駐湯加使館會繼續密切關注當地中國公民嘅情況，及時提供領事保護同協助。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最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同星期六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日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融凤书纪念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咁龙尾咧，而家去到观塘绕道近海滨道公园。重复一次啦，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融凤书纪念中心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已经去到海滨道公园。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是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对开。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 龙尾去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筲箕湾东桃园一段挤塞，龙尾在太古城。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湾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锦教会处挤塞，龙尾富丽花园。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车多的，龙尾去到大榄。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刚才提过了，去柴湾方向近住泰安楼，因为曾经有意外处理紧，所以比较挤塞，龙尾去到太古城。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的意外就啱啱清了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最后食安仔提提你，想补充电解质要留意运动饮品所含的糖分，过量饮用会增加肥胖的风险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不知大家从事咩行业呢，又会唔会受货运业嘅唔稳定所影响呢？鲜果批发商李锦荣： 士多啤梨、车厘子就一定系日日新鲜到嘅，相信系会越嚟越贵，那个品质其实都会有影响。 香港海鲜联合总会主席李彩华： 飞机贵到贵啊，想要货嗰时佢未必有货，几日先有一班机嚟，影响好大啊！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打咗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蔡德星。 时间嚟到晚上7:09，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蔡德星喺度。咁呢个时间想同大家倾下关于咧系国泰港龙咧喺停运之后，佢嘅航权咧究竟会俾乜嘢嘅航空公司去到承运营运咧？咁嗱，其实喺停运之前咧，咁啊国泰港龙咧就系2020年10月停运啦。停運之前咧，其實佢係營運緊46條航線嘅，咁佢停運之後就要交翻個航權出嚟啦。咁之後咧，就政府要再就呢啲嘅航線啦，咁就邀請香港本地嘅航空公司去到申請啦。咁而咧就係根據報道咧，根據傳媒報道咧，咁其實呢啲嘅航線咧已經有曬咧係相關嘅安排啦。咁我哋亦都咧向咗運輸及房屋局去到查詢啦，運房局亦都向我哋去證實咧，已經係對 對於相關嘅航權咧係嘅分配係作出咗安排啦。咁有啲傳媒就報道啦，咁就話咧其實早前係有幾間嘅航空公司都會申請啦。咁其實咧都係屬於兩大集團嘅，分別咧就係國泰航空集團啦，同埋咧就香港航空嘅集團。咁但係咧就係有傳媒就報道話咧，香港航空咧就有提出申請，但最終咧就未能夠攞到任何嘅航權啊。咁換言之咧，好可能咧就係港龍留低落嚟嘅航權咧，都會由咧係國泰嘅相關嘅公司咧去到奪得啦。咁早前係其實提出咗申請嘅航空公司咧，包括有國泰啦嚇，仲有咧就係香港快運航空啦、香港航空啦，仲有就係咧香港貨運航空同埋咧香港華民航空公司嘅。咁香港航空咧同埋香港貨運航空都係屬於港航嘅集團。其他譬如係快運同埋咧華民航空咧，都係國泰航空嘅全資附屬公司。咁即係話咧，而家香港航空向一啲傳媒去到，即係有啲傳媒就知道啦。咁佢哋未能夠申請到任何航權嘅話，換言之，好可能咧就係所有嘅港龍留低嘅航線都係俾翻國泰集團旗下嘅航空公司啦。咁呢個問題，如果呢個係屬實嘅話嚇，咁會有啲咩問題咧？蔡德勝。 其實咧就呢一個咧就之前咧當港龍航空啦，我哋知道其實佢停辦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都有好多討論，咁就係講緊話啊，其實香港我哋作為一個航空樞紐，究竟我哋應該點樣發展佢咧咁樣？咁有一啲學者就話啊，其實咧作為一個航空樞紐咧，似乎係好需要有一間大型嘅航空公司咧，係可以做到嗰、那個航線嘅一個 connection 啊。即係講緊話有可能有一啲我哋可以基本上要有大部分嘅航線先至可以做到呢個航空樞紐咁樣。但係其實亦都有一啲學者咧，亦都有講過話啊，係咪時候可以引入一啲競爭咧咁樣？咁今次如果我哋睇翻呢個相關嘅報道啦，我諗最主要係香港航空佢自己就住傳媒嘅回應，佢就話我冇喎咁樣。咁有可能就間接就話俾我哋聽，其實應該就係國泰嗰邊就應該已經係攞曬啦咁樣。咁其實係咪即係話代表咗其實特區政府其實依家都係朝住呢一個方向去走咧？就係希望係我哋有一間大型嘅航空公司，咁就係基本上要擁有曬大部分嘅航權去維護呢一個航空樞紐嘅地位。所以呢一個咧，似乎係有兩派嘅一個意見都喺度嘅，係。 其實我哋都就住航權嘅分配咧，就向運輸及房屋局查詢啦。咁啊，運房局就話咧，有關嘅航權同埋佢分配嘅具體情況咧，就由於涉及政府同埋政府之間嘅機密內容同埋商業敏感資料啊，就唔能夠向第三方咧去到披露有關嘅詳情。咁所以我哋而家咧都係建基於即係傳媒得到嘅消息咧嚟到討論啦，即係究竟係咪全部港龍留低嘅航線都俾翻曬國泰相關嘅集團咧，咁至於啲航權係點樣分配嘅咧？咁政府嘅回應就係話咧，就要睇下嗰個公共資源係咪能夠被充分咁利用啦，去到鞏固或者增強香港航空業嘅競爭力同埋應付未來嘅需要。咁考慮嘅因素咧就有一系列嘅，包括咧就係鼓勵良性競爭啦，維持香港作為國際航空樞紐嘅地位啦，同埋促進香港航空業嘅整體發展啦等等。咁好啦，即如果真係咧屬實嘅話，即係話咧，港龍留低嘅航線都係俾翻國泰集團，咁係代表住即係政府刻意咁做，去到維護香港啊，以至係國泰航空所相關嘅一啲航權，同埋即係維持香港嘅航空地位。還是其他嘅競爭對手根本就太弱啦，根本咧就唔適合嚇去到營運相關嘅航線咧咁。咁如果係缺少相關嘅競爭嚟講，又其實調翻轉又對於香港航空業係咪有利嘅一個問題咧？ 係啊，因為咧其實就我哋咧依家都有唔少學者咧尤其是有香港航空啦，咁啊嚟緊亦都知道有一間公司叫大灣區航空啦，咁其實佢哋都係申請緊呢個可以營運呢個航空公司嘅牌照。咁啊其實即係坊間我諗大家都好關心，就係話咦咁其實第時究竟佢哋係咪會係生存嘅空間係咪會好收窄咧咁樣？因為咧其實喺歐美咧唔少國家咧其實都會將一啲特定比例嘅航線，或者佢有一啲特定嘅航班嘅時間咧，其實就分配俾一啲新嘅航空公司嘅。咁所以咧，呢個就係想提高一個競爭力啦。咁樣咁咧，所以變咗咧，依家其實就依家今次就咁聽落去咧， 似乎就係政府依家都仲係暫時係用緊呢個航空樞紐以國泰為主嘅一個策略咁樣咯，係啊。 咁但係又要關注到啊，因為如果呢啲嘅航線都係俾咧一個嘅集團咧去到營運曬嘅時候，咁都大家都知道啦，即係早前國泰係出現咗財困啦，咁所以咧都有一啲嘅重組嘅方案啦，咁啊國泰港龍先至咧停止營運啦，咁但係咧而家嗰個全球嘅疫情仍然係繼續嘅時候，航空業又未有起色，咁一間嘅集團如果佢喺營運上、財政上出現問題嘅時候，佢係咪仲係適合去到處理、去到營運咁多嘅航線，去到去到繼續去到營運呢啲嘅航線咧？咁如果佢呢個集團出現咗問題嘅時候，調翻轉就會影響到香港嘅航空樞紐地位噶咯噃。 係啊，冇錯啊。咁所以咧，其實真係之前咧，其實大家都係喺度講緊，就係話啊，係咪一個時候去引入一啲新嘅運作模式咧？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好值得去聽一下啲專家究竟佢哋有啲咩意見。 我哋先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就揾位專家同我哋一齊傾下。 消費者委員會主辦， 香港電台全力支持 牛年十大消費新聞選舉。 立法會通過㓥房租務管制條例草案，續租加幅上限收緊至10%。 消委會檢測60款包裝餅乾，全檢出基因致癌物。 究竟哪些是市民最关注的消费新闻呢？ 请即登入 www.consumer.org.hk 网上投票。 牛年十大消费新闻选举。 哇，啲人话本地鱼龙产品又新鲜又好味喎。 唉，个个卖鱼卖菜都话自己啲嘢新鲜㗎啦。 咁又唔係咁讲呀，真係唔同㗎。 真係？ 逢星期二朝早10:04，开心日报嘅环节《谣言止于 Fact Check 之本地鱼龙篇》， 一连五集，同你破解各种鱼龙产品迷思。 香港电台第一台鱼龙自然护理署联合制作，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討論緊嘅就係國泰港龍咧，就係喺2020年停運之後，究竟佢啲航線係會交俾乜嘢嘅航空公司去到營運咧嚇？咁啊，有啲傳媒就估計會唔會就係俾翻曬國泰集團嘅公司咧咁？而家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中大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志樂啊，袁志樂你好 ，Hello， 兩位主持你好。 如果呢個消息係屬實嘅話，咁你又覺得係代表住咩嘅問題啊？ 咁呢個其實就係一個比較合理嘅安排，因為咧當政府要決定將嗰個航權俾唔同航空公司，咁其實即係有幾個考慮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嗰個市場本身啦，包括係每條航線嗰個競爭者，咁同埋係即係有冇需求喺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究竟可唔可以即係有一個持續嘅運作。咁第三個就係對即係香港航空網絡嗰個發展係咪即係健康？咁因為其實即係國泰都係即係香港一個即係最主要嘅樞紐航空公司，咁所以我諗對佢哋嚟講，即係要有翻一個樞紐，其實嗰個短途航線都叫比較重要嘅。 系，咁但系即系头先我哋都讨论啦，咁如果系即系继续俾翻国泰集团，咁其实系一个叫做缺少咗竞争嘅情况之下，咁其实对于香港嘅航空业又系咪好事咧？ 呢、這个我都可以厘清少少嘅，就系、是、咧。那個航權以往其實有一個政策，就係一條航線一間航空公司。咁但係咧，而家政府其實就冇咗呢個 policy 嘅。咁例如可能飛往內地，其實我諗大部分嘅航點咧，其實佢係冇一個限制。譬如比完國泰，唔代表其他航空公司咧係唔可以營運嘅。咁所以我諗嗰、那個即係令到個競爭減少，就未必係一個比較全面嘅一個 picture 咯。 嗯，依家係咪個意思係咪即係話咧？其實嚟緊嚟話。香港航空啊，或者是未来如果大湾区航空区如果申请到个牌照的话，其实他们同一时间都可以申请同一条航线的。咁但係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會唔會嗰啲航班嗰啲時間會唔會有一個先後嘅例如話佢已經係國泰已經係做緊啦，咁導致到佢哋會唔會喺競爭上都會有一啲， 即係始終有啲靚啲嘅時間， 有啲不利咁樣， 係啦，就俾曬國泰，俾一啲冇咁好嘅時間俾其他航空公司咁樣。 嗰、那個航權同埋嗰個即係飛行時刻就即係兩個概念嚟嘅，即係嗰個航線就係你有可以即係飛某個機場，咁但係咧去到嗰個時刻咧就係、是、其實民航處佢每一個每半年咧都會做一個 review， 究竟嗰個時刻係俾邊間航空公司飛同埋飛去邊度，咁但係即係。 都會有先 mention 嘅情況，就係嘅，如果國泰飛開一個比較好嘅時間，例如係中午兩點鐘飛北京，咁其實如果佢飛開咧，就會即係繼續俾佢嘅，通常都會，咁所以可能都會有呢個問題。咁以往嗰個情況就可能會嚴重啲嘅，因為即係機場嗰個飽和情況好大，咁其實好多好嘅時刻其實都會冇咗。咁但係咧，而家就即係疫情啦，咁同埋即係希望即係嚟緊好快，我哋有第三跑道，咁所以嗰、那個時刻嗰、那個就會多好多嘅。咁我諗即係到時就會可以睇政府點樣去分配嗰個時刻。 嗯，系咪都代表住即系如果消息属实啦吓，系咪都代表住即系国泰集团都仍然系维持呢啲航权最好嘅一间航空公司咧？系亦都系咪代表住其他竞争者可能喺竞争力上面仍然系不足不及呢个国泰集团？ 因为我谂即系国泰同埋即系其他嘅航空公司，咁包括即系头先讲到香港航空，或者系即系将来如果有嘅大湾区航空，其实个市场定位好唔同嘅。国泰咧其实就系一个枢纽航空嘅公司，咁佢就喺短途接啲客嚟香港，跟住再转机。咁而大湾区航空同埋即系香港航空咧，其实主要系点到点嘅飞行，咁所以佢哋嗰个市场定位其实会比较唔同，咁对香港个贡献亦都有分别。咁我谂 so far 其实就国泰其实营运到一个即系枢纽航空嘅网络，咁我谂嗰个依个其实咁都系即系政府咁要考虑嘅一个因素咯。 嗯。其实呢、这个袁生你讲咗好多次呢个枢纽航空嘅呢一个作用啦。其实佢呢依家呢个枢纽航空其实对香港嗰、那个实际上嗰、那个经济效益啊各样嘢其实系喺点样浮现出嚟嘅呢？ 我第一个呢就系关于即系香港能够联系起其他地方嗰、那个connectivity。咁因为呢其实枢纽航空其实佢主要呢就系短途飞嚟香港，跟住再飞长途。咁如果其實冇咗呢個枢纽航空嘅一個營運模式呢，其實咁大部分長途航線其實未必營運到嘅，因為香港其實本地我哋未必有足夠嘅客源飛長途，咁所以有一個枢纽嘅模式呢，先能夠建立起一個即係長途即係客機嘅網絡咁樣。 明白。咁我哋其實依家呢近排都經常聽到，例如話深圳機場啊廣州嗰邊嘅機場呢，其實都想做一個枢纽嘅即係航空一個定位啦。咁其實呢一樣嘢呢，對今次係咪呢個其實特區政府將呢個航線如果係屬實嘅話，如果係俾咗國泰嘅話呢，其實係咪都係一個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去保持返香港呢個地位呢？ 絕對係啊！即係我諗頭先講到兩個機場，其實廣州其實同即係香港個規模其實即係非常之接近嘅啦。咁但係即係個距離會比較遠啲，個競爭又未必咁明顯。咁但係深圳咧，其實依幾年好積極發展一啲國際航班，即係長途航班。咁而本身深圳個內地網絡咧，其實都做得比較好。咁所以我諗嚟自深圳個競爭會越嚟越大。咁所以如果譬如國泰唔能夠即係用翻港龍嘅航線飛內地同埋東南亞，吸引啲客源嚟香港，咁可能就會即係俾深圳會即係拍，即係超越咗一個枢纽航空嘅地位咯。 嗯，我有個疑問咧，就係即係嗱，既然即係國泰集團出現咗財務問題，咁其實國泰港龍咧就係之前停運咗啦，咁點解佢哋又會去到申請翻呢啲相關嘅航線嘅咧？ 我谂嗰个财务问题就我谂即系全球唔同嘅航空公司其实都面对紧即系嗰个同一个问题。咁当即系国泰即系决定即系放弃港龙呢个品牌，我谂系即系喺节省成本啦。咁我谂第一个就系无论喺营运一个品牌同埋即系属下嘅员工等等，其实个成本都几高嘅。咁如果佢做一啲整合变成咗两个品牌，即系而家得翻国泰同埋快运，咁我谂佢嗰个市场定位同埋嗰个资源配置咧系会更加有效嘅，咁所以我即系长远，其实即系个 market 仍然喺度，咁即系短时间因为疫情，其实可能未必能够做得好，咁我谂做啲整合系可以帮到即系国泰，即系将来喺疫情之后更加即系可以复苏得快啲咯。 嗯，跟住咧，我哋头先亦都讨论到咧，就系其实国泰都有一个即系财务嘅问题啦，咁所以其实如果吓即系呢间公司出现咗乜嘢嘅营运问题，其实好可能咧影响到嗰条航线嘅继续运作嘅，咁可能连个航权都冇办法有效咁去到运用到，咁如果将即系所有鸡蛋都摆埋喺国泰同一个篮子度，咁又系咪一件好事咧？ 哦，这个是值得思考的，即是究竟即是我们政府去批航权，其实一个因素就是刚才讲到，就是它能不能够即是长期稳定地营运一条航线。那如果看回国泰这个情况，其实我们最主要它本身在疫情之前其实那个营运是 OK 的。那但是我们疫情之后呢，其实我们对它的打击很大。那这个主要是一个比较短期的问题，那究竟即是疫情会持续几耐，咁同埋即系国泰可以即系靠无论政府嘅注资同埋贷款，咁我谂嗰个暂时嘅睇法，其实都应该可以挨过呢个疫情。咁将来当复苏嘅时候，佢就可以即系正常营运翻啲航线。 嗯，明白。其实咧，我哋头先都有讲过咧，就系话。即係我聽你咁講，似乎就係其實有啲其他嘅航空公司，其實佢亦都可以再申請同一條航線嘅。咁但係咧，其實依家假設我哋係將國泰作為一個樞紐嘅一個營運模式咁去做嘅話，其實香港仲有冇多啲空間可以引入一啲競爭嘅咧？例如話我之前都有睇過，例如話有一啲特定嘅航線啊，優先俾一啲新營運嘅航空公司啊，呢啲做法其實香港容唔容易做到咧？ 其实我谂香港其实绝对系即系我谂疫情之后咧，绝对有空间系即系容纳多啲本地航线。以往个樽颈咧，其实就喺嗰个头先讲到嗰个跑道嗰个时刻嘅问题。咁冇时刻，其实你就有新航线，其实比较难营运。咁我将来有第三跑道咧，其实系有个空间喺度。咁但系咧，当新航空公司即系进入呢个市场，其实都要谂就系即系佢哋个市场定位。咁好老实讲就系即系国泰喺香港营运咗耐，其实佢无论喺顾客方面或者营运方面，其实都有经验。咁点样可以有一个新航空公司再进入市场？除咗政府嘅一啲支持之外，其实佢哋嗰个市场定位都好重要。咁就可能未必直接同国泰有一个竞争，而系咧揾一啲新嘅市场或者系新嘅航点，咁令到佢哋可以即系起步作为一个即系本地嘅航空公司咯。 嗯，就是以譬如大湾区航空为例啦，咁其实而家都仲喺度申请紧嗰个空运嘅牌照啊，咁都仲未有呢个嘅消息啦，咁所以佢亦都未能够参与到今次国泰港龙嘅航权嘅申请啦，咁你又觉得譬如呢个而家疫情底下啦，咁航空业都大受打击啦，这个时候大湾区航空去到想加入竞争，又系咪一个合适嘅时候咧？还是真可能真系留待迟啲啦？疫情过咗先至去到让佢启航会比较好啲咧？ 其实咧，我谂一个新航空公司营运，其实同我开间铺头好唔同嘅，即系其实佢需要咧系一段试运时间，跟住可能开一两条航线，咁熟习咗嗰个营运模式，跟住再去expand。咁所以我谂而家其实如果有新航空公司入嚟呢个市场，其实可能多啲佢哋会有譬如少啲嘅飞机，可能五至六架飞机，跟住飞一啲主要嘅航线。咁我谂系一个即系一个暖身嘅过程。咁跟住去到即系疫情复苏嘅时候，就有一个全面个 operation。 嗯。咁你睇譬如而家國泰嗰個情況啦，講翻國泰啦，你覺得有冇機會需要政府再去喺財務上面協助國泰呢？ 其实我谂上次其实政府嗰个注资，跟住加埋即系有一个可能嘅贷款，其实我见佢嗰个资金其实系相对足够嘅。咁如果疫情冇再恶化，咁同埋即系国泰之前做咗好多节省成本嘅功夫，咁我谂其实政府再需要注资或者系有其他安排嘅机会，亦都未必太大。 嗯。好啊，唔该晒袁志乐啊，多谢你。 好 ，OK， 袁志乐咧就系中文大学航空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嚟噶。咁啊，的确啦，咁香港咧都亦都系喺呢个嘅十四五规划之中咧，就系要系一个嘅枢纽嘅地位啦吓。咁所以航空业咧对于香港嚟讲咧，即系非常之重要。咁而家国泰港龙咧就系交还出呢啲嘅航线嘅航权啦。咁其实有好大部分咧都系即系一啲内地嘅航线啦。咁而家如果系即系国泰集团去到营运翻。咁會唔可以即係透過一啲嘅資源重組啊？咁可以去到繼續咁有效咁去營運翻呢啲航線咧？咁都係維持翻香港嗰個樞紐地位。 係啊，冇錯，因為我諗其實都香港嘅叫消費者啦，其實佢哋都希望喺維持到一個樞紐地位嘅同時，亦都可以多啲選擇嘅。咁啊，呢一個咧，其實都係對香港其實長遠發展應該都係有好處嘅。 好，聽一聽七點半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李宝玲报道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一名曾经到铜锣湾宠物店 Little Boss 的女顾客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她的丈夫亦初步阳性。另外，当局在宠物店内发现多只仓鼠样本对新冠病毒呈初步阳性。中心表示，确诊女顾客的女今个月四号在 Little Boss 购买仓鼠，四日后她同个女到店铺换仓鼠笼，在店内逗留10至15分钟。曾经和确诊女店员有接触和交谈，中心怀疑最少有两个传播可能性，包括确诊店员和顾客的传播，亦正调查动物感染的原因，不能排除直接或间接传人的传播途径。曾经在今个月7号至15号在铜锣湾宠物店购买仓鼠的人士需要强制检疫，涉及150人。渔护署宣布实施一系列措施，强烈建议所有在去年12月22号或者以后在全港任何一间宠物店购买了仓鼠的市民，将仓鼠交给渔护署作人道处理。全港34间可以售卖仓鼠的宠物店要即时停业，彻底消毒，将仓鼠送往检测之后作人道处理。署方亦宣布即时停止仓鼠和细小动物进口，并检讨这类动物的进口检疫要求。渔护署署长梁兆辉说，虽然新冠病毒由动物传人的情况罕见，但基于仍有一定风险，因此有需要尽快切断可能的源头，将仓鼠和细小动物作人道处理。渔护署因应铜锣湾宠物店 Little Boss 女职员确诊新型肺炎，同抽取的仓鼠样本对病毒呈阳性，决定人道处理上个月22号之后在市面售卖的仓鼠。政府专家顾问、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认为，当局的决定非常重要、果断和明智。他说，去年欧洲有雕鼠感染新冠病毒的案例，当地政府曾经扑杀数以十万计雕鼠，而今次本港在仓鼠身上找到新的基因排序，形容如果本港出现由仓鼠变出的变种新冠病毒，会是好弊的事，不是讲玩。袁国勇指出，仓鼠非常容易受感染，希望扑杀仓鼠可以控制病毒进一步传播的风险。政府晚上七点起将美孚新村第三期百老汇街72至74号列作受限区域，受检人士必须在明日凌晨零时前接受检测，并在处所等候，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亦已获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政府目标是明朝早大约七点完成行动。另外，政府晚上七点起将东涌影湾园一期赏桃轩第一座列为受限区域，受检人士必须明日凌晨一点之前接受检测，并在处所等候，直至受限区域内所有已识别的受检人士完成检测，而相关检测结果亦已大致确定，才可以离开处所。政府目标是在明朝早大约六点半完成行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6至20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四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五和星期六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星期日和暖潮湿，而家嘅气温17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同埋意外事故先啦。新界咧，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浪翠园段嘅快线有意外，现时龙尾分别去到丁九同埋丁九桥嘅。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浪翠园段嘅快线因为有意外啊，龙尾去到丁九同埋丁九桥。 九龙咧，头先观塘绕道去将军澳，近住融凤书健康中心对开就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都仲系比较多车嘅。龙尾又去到海滨道公园，咁仲有就系港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嘅。之前泰安楼嗰个意外事故，亦都系虽然清咗场，不过都系好多车啊。龙尾去到鲗鱼涌公园附近嘅。隧道方面咧，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木球会附近。红隧九龙入口啊，净系收费广场同埋理工湾米段多车啲啦。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罗福道，龙翔道嘅龙尾排到去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亦都系比较多车嘅，咁啊部分原因就因为近住融凤书健康中心对开嗰度之前意外事故影响到啦，咁啊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业街。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九龙塘段仲系多车嘅，龙尾近亚街路街。新界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亦都仍然系多车啦，龙尾去到美林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咧需要较多嘅时间过马路啊，司机应该体谅同埋俾充足嘅时间佢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律政司司长郑若骅， 国家安全呢个概念咧，除咗主权，仲有一个发展利益。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现有一啲嘅相关嘅法例应对唔到而家嘅情况，系一定要咧系就住国家安全立法。 主持苏少聪， 一国两制吓，基本法底下。 陈泽铭， 将来25年究竟点样行落去呢？ 1月22号起，星期六晚上9点，国安法事件簿。香港电台第一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0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心经》有一句经文话：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系物质，空系无形，系一种能量。点解话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呢？岑日飞同嘉宾岑潘华居士、陶国章一齐讲色与空。 今晚10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自由，自我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蔡德星。 时间系夜晚嘅7点38分啊！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继续有咧系有陆宇光同埋蔡德星喺度。蔡德星啊，呢个时间咧想讲一讲关于修例风波嘅后遗啦。咁啊，2019年嘅修例风波啦，咁都见到咧系当中有拘捕咗好多嘅人士。咁啊，近期一啲嘅案件咧就喺法庭上面咧作出审决啦。咁所以咧都近期都会见到唔少一啲关于修例风波相关嘅案件嘅裁决。其实睇翻咧就系、是、警方嘅数字啦，截至到去年11月底咧，涉及反修例运动就一共有10270人咧系被捕，咁当中咧有4009人咧系学生嚟嘅，咁而咧当中亦都有1100多人咧系已经被控啦，咁而咧被捕者之中咧系有1700多人咧系未成年，咁而当中咧400多人咧就系被控告咁，咁啊呢个问题咧就见到有好多嘅年轻人啦，咁佢哋可能系参与咗呢场嘅运动啦，咁就出现就被捕啦，被控告啦，咁见到近期有啲报道就系话咧，呢啲嘅学生可能佢哋被判刑，可能佢哋服完刑之后啦，佢哋出翻嚟，咁就谂住咧系翻学校啦，咁但系有啲学校咧就唔收佢哋，甚至有啲学校咧可能系喺嗰个案件啊未开审。 已經咧就被踢出校。咁啲學生咧就係、是、可能出咗獄之後咧就係、是、冇辦法再讀書啦嚇，好彷徨啦咁。咁要去到唔同嘅學校咧，去到叩門咧就係睇下有冇學校去收佢。咁有唔少嘅社會人士咧就講緊話咧，咁就唔係咁理想啦，亦都無助於咧就係、是、社會嗰個修補撕裂。咁所以咧就作出咗唔同嘅建議啦，譬如話有啲嘅人咧就係、是、啊，不如教育局有啲嘅指引俾學校啦。有啲咧就话，不如政府有啲嘅平台，让咧就系呢啲嘅更生嘅年青人可以重投社会啦。有啲人咧亦都呼吁咧啲学校咧去到咧系接收翻呢啲嘅学生啊。阿蔡德升，你自己都做唔少青年工作啊，吓，咁你点样睇呢个问题？ 其实就首先就近排咧，即、就、系、是、我估有可能系法庭排期啦，咁啊开始好多 case 审理咗，咁所以基本上每一日咧，其实睇报纸啊咁样，好多传媒咧。都會報道好多反修例嘅事件嘅一啲判刑啦。咁其實咧就我自己啦，我身邊嘅朋友感覺上咧，其實都幾心噏嘅。有時睇到一啲年青人咁樣有一個咁樣嘅結果啦。咁其實咧就以往咧即系我自己知道就係話，以往咧其實唔關即係反修例事啦，有可能係有啲年青人本身如果佢自己係牽涉到一啲刑事案件咧。其实佢哋依家香港咧就都唔系话有好多渠道咧可以俾佢哋好容易咁样嚟话佢哋坐完监出嚟放翻出嚟啦。其实佢哋系咪好容易咁样可以翻去佢以前嘅生活咧？或者嚟话头先有讲过话学校系咪会收翻佢咧？呢啲咧其实似乎依家咧就社会上面咧系冇一个机制系可以去帮到佢哋。好多时都系一个社工啦，又或者一啲地区嘅教育主任啦，佢哋去协助个别嘅学生。咁嚟紧咧，其实我哋见到啊，都有一大批喎，有可能系。咁所以有可能呢、這、一个呢一件事咧，其实都好需要社会依家真系要去正视佢，因为我哋毕竟唔可以话放弃呢一班年青人啦，佢哋都系我哋社会好重要、好重要嘅一份子咯，系。 究竟即政府喺呢方面有咩嘅角色咧？系咪即以前可能冇特別嘅機制啦嚇，係有啲嘅社工去到幫佢哋啦。咁但係如果而家出現咗修例風波之後，咁多嘅一啲涉案嘅年青人，咁政府喺呢方面有冇一啲嘢可以做到咧？譬如頭先都有啲人講啊，有啲人建議啊，不如就設立一啲嘅平台嚇，或者係政府要更加主動去到幫助咧啲呢啲青年人咧去到重返校園、重返社會嘅咁。咁系咪有一个角色可以做到咧？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喺学校嘅角度咧，其实佢哋都面对好多压力嘅。咁啊，因为毕竟咧，其实就依家学校都有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啦，包括老师啦，包括甚至家长啦。咁所以咧，其实大家各自咧都会系有一个对呢一班年青人咧，其实佢哋都有个唔同嘅睇法嘅。咁啊，甚至我讲得呢個市侩啲啦，即係有好多人都係個諗法就係話啊，要幫呢班年青人啊，不過唔好喺我仔間學校就好啦咁樣，即係都會有呢一啲社會咁嘅現象。咁所以其實咧有唔少學校咧都有反映過就話啊，其實教育局因為之前啊楊潤雄局長都有講過話，原則上學生係應該可以翻去自己學校度讀嘅，但係呢個係原則上嘅嘢。咁就教育界咧，普遍上咧都有可能都係希望其實教育局都可以有啲指引出嚟嘅。咁其實當然啦，即係個指引又唔係咁容易可以製造出嚟嘅。咁所以其實有一啲議員咧，佢哋提出話，係咪可以有一個計劃係可以一個叫做集中去統籌呢一班係需要協助嘅年青人咧？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其實都好值得去研究一下咯。係啊。 剛才你講到話，即係學校去到收翻呢啲學生嘅問題啦。咁啊，而家收生係一啲學校嘅校本決定啦，嚇。咁所以就算你話啊，呼籲嚇啲學校去到幫翻呢啲年輕人啦，咁即係當然可以呼籲啦。咁但係學校係咪真係會收翻，真係另一回事嚟嘅。咁就譬如話係要一啲人建議制定一啲指引，咁指引可以點樣講咧嚇？可以即建議或者甚至係規定佢接收翻啲年輕人，又好似比較難寫一啲嚇。咁有啲傳媒都去問翻教育局啦，咁究竟有啲乜嘢可以支援可以俾呢啲嘅被囚過嘅學生咧？咁教育局就回覆話咧，就係被判囚嘅學生服刑完之後咧，如果需要學位安排服務咧，可以尋找局方支援。咁啊，當局咧會視乎家長嘅選擇、學生嘅能力同埋學位空缺等等嘅因素咧，去到協助翻 啲學生咧返回院校或者其他學校咧嗰度就讀嘅咁。咁但係究竟啊，局方會點樣支援咧？同埋啲學生點樣去到聯絡局方咧？或者會唔會聯絡局方咧？都係個問題啦。 係啊，冇錯。我相信咧，依家嗰個情況咧，就係有可能就即係據我所知，有可能就係話教育局咧，佢本身都有一啲機制。咁但係咧，就個問題就係嗰個機制係咪可以服務到咁多依家我哋知道有可能需要幫助嘅年青人咧？咁同埋因為佢哋嗰個學額啊，各樣嘢啊，究竟其實學校會唔會都可以即係教育局會唔會都有啲指引可以俾學校咧？例如有一啲人有建議啦，例如話啊，學校係咪社工要同佢哋有一個跟進啊？同佢哋多啲聯絡。咁啊，有可能可以輔導下佢哋啊。咁呢方面有可能對學校嘅資源上面啦，又或者係喺佢哋嗰個個政策上面，其實都有都幾大嘅需求啊，或者喺資源上面都有個幾大嘅需要啊。我相信係。 嗱，其實咧，而家香港嘅學生咧係可以享受12年免費嘅中小學教育啦，嚇。咁所以即使咧佢哋係曾經喺修例風波裡面參與過嚇，係亦都係被判咗刑嚇，要服刑嘅時候。咁佢哋都仍然咧係應該享有呢啲嘅免費教育嘅權利嘅。係 啊，冇錯。 咁究竟有啲咩人可以幫到佢哋咧？咁啊，嗱，而家個社會咧，即係就算無論你係咩嘅政治立場都好啦，都唔能夠否認咧，即係社會係撕裂嘅。 嗯。 亦都見到咧，唔少嘅年輕人咧係有參與過修例風波呢啲事件嘅。咁點樣去到去到修補呢啲嘅撕裂咧？點樣修補呢啲關係？點樣可以讓呢啲年輕人去投入翻？這個譬如學校以至社會咧，咁呢個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問題啊！即係唔單止咧係個別嘅學生、個別嘅家庭、個別嘅學校嘅問題，這個咧係成個社會嘅一個修補撕裂嘅一個問題嚟噶。 係啊，冇錯。其實即係依家咧有好多年青人咧，咁佢嗰陣時即係我哋講緊修例風波都講兩年前啦。咁其實社會都有好大改變，咁所以變咗咧，其實我相信咧都是时候社会都要正视这个问题咯。 好，我哋电话1872311，咁大家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冇意见嘅，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世杰，我觉得头晕晕咁嘅， 冇理由因为见到我噶，瑞文你 唔好玩啦，我真系唔妥啊！ 我哋而家企咗喺水上嘅鱼排，你嘅反应好正常噃。 吓， 今个星期我带大家去到东龙洲，直击渔护署引入嘅海上养殖浮架，睇下本地鱼有几生猛。 而我就请嚟潜水专家，讲下我哋可以点样为海岸清洁出一分力。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吴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其实去到1991年咧，学校唔可以有体罚噶啦。 推行守护儿童政策，佢哋系国际培幼会香港总干事萧美娟博士，以及香港幼儿教育人员协会会长周慧珍校监。 啱啱发现咧，每十个呢啲学生里边有一个咧，佢话曾经受过身体嘅伤害嘅。每五个里边咧，有一个咧会有心理伤害啦、性虐待啦，又或者系疏忽照顾嘅。 星期日朝早8:00-10:00，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8，自由风，自由风讲嘅就系咧，修例风波里面参与过嘅年轻人，佢哋服刑完之后咧，有啲咧就冇办法翻到去咧佢哋原本嘅学校啊，咁啊被踢出校，咁啊可能系搵唔到学位啦，咁应该点样处理，点样帮佢哋咧？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请嚟新界校长会主席邱少雄校长啊，邱校长你好。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不如首先问一下，你有冇听过呢啲嘅年轻人揾唔到学位嘅一啲故事呢？ 我自己就冇听过嘅。咁不过以往呢，其实呢都有一啲，即係除咗反修例事件之前呢，都有啲可能啲学生係譬如因为犯事而佢哋即係服刑之后呢需要揾学校，即係呢个呢我以前有听过嘅。 係。咁如果係啦，一啲可能係犯過事，係服刑過嘅一啲年輕人，咁佢哋要揾學位困難，咁其實有冇咩方法可以幫到佢哋？ 嗱，一般嚟講咧，就即係如果學生佢哋係佢哋，我諗第一步梗係可能係聯絡學校啦。咁另外咧就佢哋都會聯絡教育局嘅。咁教育局咧，佢哋都會幫手啲學生咧係 即係去聯絡啲學校咧，去幫佢揾啦。因為教育局都掌握咗學校，譬如話佢哋都有冇一啲剩餘嘅學位啊，或者有冇呢、這個機會可以收到啲即係需要學位嘅學生啊，咁佢哋都會有幫手嘅。 嗯，其实呢依家呢学校呢有冇一个普遍大家用开嘅一个政策，就係话假如啲学生佢係犯咗事，又或者甚至係头先我哋都有讲过话有啲直情佢有可能係未判刑嘅，佢哋只係依家係喺一个叫做等緊开庭嘅一个情况啦。其实依家学校有冇一啲有冇一啲惯常嘅做法，或者教育局有冇一啲指引有俾学校㗎？ 教育局咧就应该呢方面就冇一个特别嘅指引嘅。咁其实喺学校嚟讲，都系按即系每一个事例咧个别去处理咯。咁亦都冇一个特定嘅，譬如话佢一犯咗事咧，我哋就即系唔俾佢翻学，就冇呢一即系冇呢啲咁嘅安排嘅。 嗯，咁所以而家调翻转，如果有学生系被捕、被控、被踢出校嘅时候，其实佢呢啲学校嘅做法有冇问题嘅咧？ 我又因為我唔可以即係代表大家答即係所有嘅例子啦，即係頭先我都講啦，其實係都係按嗰、那個即係嗰個事件本身啦，或者個別嗰個情況咧，去學校再考慮嘅。咁嗱，首先即係我都相信學校咧考慮嘅時候咧，都係考慮曬所有嘅情況啦，都係一個即係佢哋即係覺得個佢哋專業嘅一個判斷啦。咁一般嚟講咧，其實我哋即係特別喺教育界啦，即係我覺得我哋都係會希望咧幫到學生去即係去改過啦嚇，咁同埋咧都係佢哋當佢做錯嘅時候，其實我哋咧都係希望佢去改善啦，又或者咧我哋其實普遍嚟講都應該係會俾機會學生咧去改過自身啦，咁呢個我諗都係大家一般教育界都係都係相信呢一個理念嘅。 咁咧你你覺得咧，如果嚟話我哋嚟緊啦，將會越嚟越多啦。我相信，因為有好多年青人佢嘅嗰個法庭啊，都開始判刑啦。咁、其實咧如果呢一批嘅學生翻去學校嗰度啦，原校或者其他學校度讀書啦，其實你覺得依家學校咧足夠資源去呢個支援呢一班學生咧？其實。 我覺得其實而家個資源咧係唔夠嘅，因為咧而家嗱，譬如喺學校入面咧，我哋有老師啦，亦都有即係如果一般中學嚟講，有兩位嘅學校嘅社工啦。咁其實要處理嘅問題或者處理嘅學生嘅事情咧都冇嘅。所以咧，如果係譬如話有一啲學生佢哋因為犯咗事，或者即係特別而家反修例事件即係之下，佢哋即係已經係受到懲罰啦，咁啊翻出嚟咧，我哋希望去改過咧，我覺得咧可以係增加多啲嘅資源嘅，因為喺成個處理嘅過程咧，學生係需要咧係即係多啲人去關心佢啦，同埋咧我諗係對於佢哋嗰個改善嘅過程入面咧，其實咧我覺得係需要長啲嘅時間去幫助啦，咁就唔係話即係可能見一兩次就冇事啦，咁其实係希望呢係多啲嘅关心啦，我同埋呢係长时间啲嘅关心啦，所以我觉得呢其实如果即係教育局係可以撥多啲资源喺处理譬如呢一类学生嘅关心上面呢，我觉得係即係对学校又好，对个同学都好呢，其实都係有帮助。 因为咧，其实就都有唔少人士佢都有建议话啊，有可能有一啲计划啦，我哋可以建立一啲计划去帮呢啲学生嘅。咁咧，但系亦都有一个情况咧，有可能有啲人就觉得话啊，如果喺校内入边做咧，有可能会有啲标签化嘅问题。咁啊，校外嗰啲咧，有可能会容易啲。咁校长你点睇法咧？ 我覺得兩樣都要做嘅，即係喺校外咧，咁當然啦，即係可能嗰個服務咧就更加到位、更加專業啦。咁而校內咧，其實即係我諗佢哋當佢哋如果係即係曾經一段時間冇翻學，就算你翻到校咧，其實校內嘅支援咧都係需要嘅。 嗯， 即係我哋唔會話個同學仔即係隔咗一段時間冇翻學，咁其實其他同學。 即係可能都有一啲嘅都知道大概咩事啦，又或者佢哋都會好好奇咧，點解個同學咁耐冇翻咧？咁對個同學或者對佢身邊嘅一啲同班嘅同學咧，其實我哋喺學校嚟講咧，都應該有一啲支援俾佢哋嘅。 嗯， 咁所以我觉得校内同校外相管齐下啦，我自己觉得就 系咪都系社工嗰边啲支援需要多啲系咪？ 社工系一个啦，咁其实喺学校即系喺学校嘅层面咧，好多时除咗社工之外咧，就系、是我哋学校嘅老师咧，特别系一啲即系佢信任嘅老师咧，其实对佢个支援个帮助咧都系非常之大，所以我哋即系一般嚟讲喺学校做一啲支援嘅服务咧，就唔系净系单单社工嘅。好多时佢哋嘅班主任啦，或者甚至佢哋嘅任教老师啦，或者系其中一个佢特别系即系可能对个同学或者个同学咧特别系即系希望同佢接触嘅老师咧，咁我哋好多时都会安排呢啲嘅支援俾佢咯。 嗯，会唔会都需要多少少喺教师上面嘅培训啦、训练啦，即系让佢哋学识点样去处理呢啲可能系喺修例风波或者系政治事件上面，即系有一个一个参与过嘅啲学生咧，亦都要处理翻出班里面啦，其他同学点样去同呢个嘅同学嘅关系系点样咧？点样睇呢个嘅同学咧？咁 主持人你讲得好啱啊，因为咧即系。修例风波咧，其实即系呢一个嘅影响咧，即系除咗对学生之外咧，对老师嚟讲咧，点样去支援咧，都系一啲即系比较新嘅情况啊。咁所以咧，即系对佢哋嘅训练咧，或者系对佢哋嘅即系对老师嘅支援咧，都重要咯。咁佢哋如果经过一啲培训，或者甚至佢哋知道有一啲有啲佢哋可能经历过嘅一啲嘅情形。嘅過程，或者係佢哋可能知道多一啲唔同嘅途徑可以去幫到佢咧，其實對幾方面都係有好處啊。 嗯，好啊，唔該曬邱少雄校長啊， 多 謝你。系，邱校长咧就系新界校长会嘅主席嚟噶。今日蔡德升，我哋就研究过咧，就系呢啲嘅修例风波里面参与过嘅年轻人咧，点样去重投翻学校啦。咁而另一个问题。就係點樣重投工作、重投社會啊？咁都見到咧，即係除咗學校可能未必即係喺揾學校有困難之外，揾工咧都可能另一個困難嚟嘅。咁啊見到咧就係傳媒報道啦，咁就有一啲嘅組織，包括係非政府機構，譬如善道會咁樣咧，都有咧就係推薦一啲可能係曾經服過刑嘅一啲年輕人咧，咁就俾一啲嘅大學嘅研究中心啦嚇，咁去到做一啲嘅研究助理嘅咁。咁呢啲方法咧，呢啲嘅社會嘅資源啊途徑咧，都係幫到呢啲年輕人咧去到重投社會啊。咁但係係咪咁多嘅年輕人都有呢啲嘅機構去到支援嘅咧？咁有咩方法可以幫佢哋？譬如去到揾工啊咁樣咧？ 其实呢就今次因为修例风波呢有少少同以往我哋接触到嘅一啲犯过事嘅年青人有啲唔同。因为呢其实今次修例风波我哋做青年工作就会发觉都有一批呢係高学历嘅。咁其实佢哋呢就亦都有好多就经过一啲反思啦。咁有可能佢哋依家都即係心态上有啲改变，亦都过去两年都沉淀咗。咁所以变咗咧，其实社区咧都有好多唔少机构咧，其实都可以协助呢一班年青人嘅。咁咧就但系咧，其实呢一个最主要嗰样嘢咧，就系话嗰班年青人咧，其实佢哋依家我哋有时会面对嘅问题就系嗰班年青人佢唔愿意去reach out 啊，去揾呢个帮助。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咧，除咗我哋叫做年青人自己啦，有可能其实我觉得我哋屋企啦嘅家人咧，其实都可以提供多啲支援，或者多啲同佢哋倾下偈啊，鼓励佢哋去善用我哋政府有嘅资源或者社区有嘅资源去帮助佢哋咯。 嗯，头先你都讲到一点，即系以可能今次嘅譬如修例风波里面嘅一啲犯过案嘅年轻人咧。亦都有唔少係一啲高學歷嘅，咁所以咧就以往咧為更新人士提供嘅一啲工作機會咧，可能係一啲比較基層啲技術啲嘅工作，咁所以喺呢個嘅咁特殊嘅環境之下，去到為佢哋咧去尋找工作支援佢哋咧，可能會係另一個嘅唔同嘅一個工作範疇，要同唔同嘅機構去到安排工作俾呢啲年輕人。 係啊，會啊，同埋咧依家有好多社福機構咧，其實佢哋。 依家現有嘅嗰、那個嗰、那個網絡咧，其實就未必足以去支援呢一班年青人。咁所以咧，有可能咧就嗰啲社福機構啦，或者特區政府咧，其實都可以考慮一下，會唔會係做一個新嘅計劃啦？有一啲社會人士有講，就係、是、去幫助一啲係依家暫時我哋喺好多社福機構未必有嘅一啲關係網絡嗰度咯，係。 好啦，咁我哋傾呢個話題咧，就嚟到呢度啦。今日節目時間亦都夠啦，拜拜， 拜拜。